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4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269.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蚊，升3蚊。美团点评116.3，升4.3；阿里巴巴195.9，跌3.9；利丰1.24，升3仙；中国平安78.25，跌4.5；小米集团11.88，升2.4；中芯国际17.02，跌1.2；盈富基金24.35，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06，瑞士法郎7.995，澳元5.008，加元5.511，新西兰元4.685，欧元8.4108，每百日元兑港元7.2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17。日经平均指数报20,200点，跌165点。港金现价报15,770蚊，升1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01.17美元，賣出1,703.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嘅锦上路近住莲花地啦，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锦上路近住莲花地啊，咁呢段路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较早前啦喺港岛噶洛克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洛克道咯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就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在豉油街。在新界西贡公路近着白沙湾都是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入西贡龙尾就在北围，出九龙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咁而家部分地区落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年5月15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对长者关顾的心是不是足够呢？我们有没有挂住自己享乐而疏忽了陪伴他们呢？ 提提你，五月十五号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 是的，咁唔单止呢一日啊，平时都要同公公婆婆倾下偈，锡佢哋多啲。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 咩啊？ 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俾两秒我估下， 好， 你头先嗰个抛我一个眉眼，跌我一个膊头， 因为当我已经戴咗个 headphone 咧，就系上个头之后咧，我就听唔到你哋两个讲嘢嘅时候，阿片就抛低咗一句系咪？ 你 系 想暗示叫我一齐咧去谈论我哋呢位拍档系咪？ 系系啦， 咁要谈论嘅系， 但系佢冇讲到俾我听咧，谈论嘅范围 系，因为我都想考下你。 但系我而家咁样俾佢抛完呢个眉眼同。跌完呢个膊头，我再望一望黄耀祖咧，我估， 嚟嚟 猜猜猜 猜笑什么？ 系啦，笑我啲乜嘢？ 件衫， 我就要话啦，一早流流话，你做咩戴咗口罩？ 系啊，阿婆口罩， 唔系嗱，嗰个唔知阿婆底，我讲真啲讲得出嚟添啊， 系 人都可以戴嘅。但我想講， 但你咁大面積咁大成身喎、 啊， 你 你真係好支持 喎、 啊。 今日我著咗嗰件恤衫咧，就係直間嘅，而直間咧就兩種色啦，係咪？嗰兩種色咧，其實咧， 咪 真係好似咧嗰個 CU mask 嘅。佢講完，其實我自己都笑自己。 你係 CU shirt， 因為我覺得好似，我自己都覺得似。 唔係你而家型啊，你係童心抗疫裝咯。 我哋話咧， 童裝啊，簡稱童裝啊，你係 我係直間噶嘛，嗰、那個 mask 咧就係橫間噶嘛。你想唔想我打七個人俾大家睇？ 哎、你想唔想 翻啦？佢將呢個問題咧問過兩位嘅同事嘅，一個就係你嘅，另外一個咧就我哋嘅敬文監製，係、 啊、啦，蔡主任。 蔡主任咧係笑唔出嘅、 哦， 即係佢未 get 到嘅。 蔡主任咧，我話喂， 佢善良啊，唔同你哋兩個就係諗笑人，呢個係你哋嘅己任。 我話佢太單純都係讚佢噶，我個人太複雜啫嘛，不停喺度諗嘢啫嘛。 係啊， 你而家調轉， 你將你自己個人太複雜美化咗啦。 佢如果開頭佢唔係叫我話一齊笑啊，祖，佢可能話喂讚佢啊，咁我就會望一望啊，祖。 有咩好讚？ 赞佢，哦 OK 喎，咁我就会话，哦你今日嗰件衫咧开嗰个胸咧开得几型， 即系个低处又未算低，高处 又 唔算 好 高，又 唔系好 deep V 咁样，好性感。 其 实 我哋呢啲系好随和噶，你叫我赞咧，我就会揾个位赞；你叫我笑咧，我就揾个位笑。 即刻好弹性，应该咁话， 即刻揾到笑。 系你写条珠，我哋不如话笑下桂芬妮啊。 哦，咁太多嘢，我想由边一度讲起咧？ 佢戴条链啊，新嘅好似系咪嗰条？ 咩啊？呢条链不嬲都有戴住噶。 但呢條鏈係隨住佢條頸咧，越嚟越冇空間咧。 唔係啊，因為咧， 佢整 箍就 佢呈現咧入肉啊，係啦，即係我哋想話人涉入肉咧。你望住桂花田今日戴頸鏈嗰個情況，涉入肉。 即係咁，我都話咯，上次由生日你話叫我戴 嗰 條鏈，係 珍珠喺 度，溝埋咗喺裏面，所以佢翹一翹下咧， 而家你兩個粗咗好多。 你係特登令到佢兩條鏈扭到咁樣， 唔 係 你戴天然㗎，係啱啊，係天然。 因為點解咧？我哋嗰啲耳機。A 線啊，如果你兩條線擺埋一齊嗰啲耳風嗰啲咧， 佢哋扭扭下就扭埋一團噶咯。 唔係最緊要佢要擺埋喺一個咧冇乜空間嘅位置裏邊咧，你睇佢條頸，唔係就係好似地殼地殼窟咁樣咯。 佢有少少個感覺咧，想向我嗰個故鄉啊，我個泰國嗰 邊 度進發啦。佢戴多幾個咧， 未 有幾個金箍喺條頸度咁樣。 泰國都係玩呢個咁 啊？ 咩 啊？ 頸箍族啊，好長條頸咧。 哦，少數民族嗰啲都有嘅。咁啊，你放心啦，好难有咁大个箍噶。咁、 啊、 要唔要赞我啊？ 我赞，做咩要赞你？点 解 我哋系笑你系赞啊？ 唔系，你哋一嚟系笑我，我点解会变咗赞嘅？ 我都系 你啲唔系就系你人好啊嘛？人哋对你好，但人哋对你唔好，但你照样对翻人好， 以德报怨。 呢啲系最高境界。 系啊，有阵时咧，我有阵时我每一日咧都会帮我嘅人生咧做一个主旋律嘅。有阵时我会用以德报怨 嘅。今日嘅主旋律就系、 是、好啊，就以德报怨啦。你哋点样对我都好，我都会赞赏你哋。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用以德报怨，还有我们要用一个宽宏一点的态度，最重要就千万不要那么快就太过嬲怒、 哦啊、 就要我们去对待这个呢可能会令到我哋破功嘅呢一个个案， 23日啦， 系 啊， 系有啲唔抵嘅。即系如果真系咁大吉利是真系中招嘅话，首先我哋梗系固然担心佢嘅健康先 啦， 系啦。但我相信琴日好多人都咧，似系咩咧？似系你玩嗰啲咩3T 嗰啲系嘛？ 哦， 你讲清楚，唔系我答你唔到嘅。 即系临尾就你话，哎呀， 我即系过咗两关噶啦， 系啦系啦，即系玩嗰啲九重彩啊、三重彩嗰啲咁样。 你中意讲咩讲咩九重彩、九重天添啊？ 系 咪？ 系啦， 因为咧就我哋大家都其实都几指向性，就睇住28日。如果咧我哋28日咧都冇一个本地嘅确诊个案嘅话咧，唔知会唔会真系可以？因为有啲专家就话，会唔会嗰啲限聚令啊可以再放宽啲啊？各样嘢，我哋望住嗰日，好似就嚟望到家乡。 少少 今日啊嘛， 咁了，琴日咧到呢个傍晚嘅时间咧，就传出咗一宗嘅疑似嘅中招嘅个案，就怀 疑有一个荃湾梨木树村有一个60几岁嘅妇人啦，就初步确诊，系啦。 而佢一样好紧要嘅，其实我哋呢几个礼拜都有啲确诊嘅个案， 系有嘅， 外地传入噶嘛， 冇错。 但呢个咧就话佢喺过去嘅3个月里面咧都冇外游嘅记录嘅， 最惨系呢个嘛，你会觉得咧，即系固然有人中招，你应该都好惨噶啦，因为身心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他在本地以外的呢、你都仲觉得啊个范围我哋都控制到啊。 起码是本地依然是没有一个传播链这样的。 Oh no, 他现在就说可能就不是外来传入了 是本地了，又没有外游记录了。同埋呢都几连锁反应的。即是都是那句，除了他本身中招大家等他痛苦之外呢，今天听到很多医生都说呢，你知道啦，佢系唔会天跌落嚟令到佢感染噶嘛，即系一定系有第二个人传俾佢啦。咁所以有一个中，即系其实系唔止一个中咯。 即系其实可能会已经有第二个，系啦，有一个人可能冇症， 一定有源头噶嘛，咪唔会自己弹出嚟。 即系冇病征嗰只啊，可能 佢同肚屙唔同，我哋可以自己肚屙噶咋。但系呢啲系会传染嘅，咁即系话最少有两个啦。系啦，呢个真系推理题嚟噶。 暂时睇可能唔止两个添啊，因为咧就系同呢一位66岁嘅妇人咧，同住嘅两位朋友咧都系咁嘅接触者啦。咁样咧暂。暂时嚟睇咧，佢哋都有一啲嘅病征嘅。咁究竟呢个六十岁就话冇外游，我真系搏一样嘢嘅咋。有阵时咧就系、是、一个人，我 咩唔记得咗咩啊？ 好容易忘记噶，话俾你知。 佢唔记得咗自己外游，但系就以为自己冇外游。 呢、這个可以个希望系啦。 阿婆，你究竟去过边度啊？ 入边处可以同佢 check 翻呢啲佢哋一家人嗰个资料噶嘛？冇得佢讲噶，即系冇话佢话冇就系冇噶嘛，要 check 噶嘛。 因为而家我睇。 到咧，都係問咗佢咧，就佢冇外遊，但佢有一啲嘅緊密接觸者，唔知其實佢發病先啫，唔代表佢係個源頭嚟噶嘛，可能係佢嘅屋企人惹到佢，屋企人先係源頭。 等先，我舉手先。 屋企人有傳去過外地嗰啲啊？ 唔係，我舉手先。頭先阿田話咧，入境處可以 check 佢咧。喂，嗱，老實 咩啊？ 我又真係唔知道佢有呢個政策咧，係會主動查你嘅出入境記錄，因為點解咧？之前你記唔記得咧？有幾宗咧？嗰啲叔叔伯伯啊，定係嬸嬸咧？喺即係早可能二三月嗰陣時咧。就话入医院，就话自己咩都冇喎，纯粹发烧嘅啫。咁点知中咗招之后咧，先至承认系，其实咧我系去过大陆嘅。 仲要系之前有否认过添。 系啊，即系话咧，起码嗰阵时咧，我谂我哋就冇呢一家政策咧，就话你冇外游记录啊，我唔信，我揾入境处主动查你。嗱，之前系冇嘅，究竟而家有冇咧，我都唔知道。 不、 会唔会咁做咧，亦都真系唔知道。所以你 可唔可以咁做，亦都 我唔知道，因为呢个都即系又涉及唔知佢用私隐 啊。 当然而家你话如果以公共卫生防疫嘅可能佢咩都放宽啦、 啊，因为咧即系佢而家讲紧系佢嘅先生啦，佢嘅仔啦、新抱啦同埋孙啦一齐住嘅， 系啊， 咁所以佢哋都即系都几个人系紧密接触。 系啦、啊，我觉得阿祖个机会可能大啲，佢冇外游记录，咁佢嘅朋友咧，佢家人咧冇外游记录咧， 点解啊又重大件事？ 因为成日都系会揭晓佢嘅行程去嗰边噶嘛。咁如果而家 我覺得唔大件事啊，佢哋坦坦白白話咗佢哋個行程去邊，對全香港嘅市民都保障啲啊！ 我明佢講咩啊？係 你明 已經加變啊嘛！ 加變啊！ 喂， 無端端嚟個夫妻的世界眉目樹板咁樣， 我哋又諗多咗先嘅，諗唔知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但起碼嗰樣嘢係喂，保住香港好似緊要啲，對於我嚟講， 唔係唔係 㗎。喂， 同埋所有疾病，我哋揾翻個源頭喺邊，咁梗係重要啦。 但我哋成日都話呢個病係會無端端揭發好多嘢㗎嘛。而家咧，醫生都有啲醫生都呼吁咧就话，一系就佢成栋梨木树嗰个大厦咧，都 check 一次。佢、因为咧，你真系唔佢因为佢话暂时嗰个妇人咧，佢唔单止系话佢冇外游啊，仲话咧佢好似主要活动范围咧都系喺村内嘅。咁、其实都嘅正常噶，因为呢一轮咧，譬如你好多长者咧，即系冇乜事都唔会真系走噶嘛。咁、如果佢话咧都系喺村内嘅话咧，咁可以由嗰度咧局部地区咧就 check 咗先。咁啊排查究竟有冇啲咩，即系大家例如有啲隐形病人啊匿埋咗啊， 或者少少嘅社區感染咁樣啊，因為其實如果你諗下，你住喺同一條村啊，唔好話同一座啊，我諗嗰啲嘅市民都會有擔心。 我梗係擔心啦，都我之前成日都話啦，一個中伏嗰條鏈係好長噶嘛，可以曬。 嗱好啦，跟住有啲人好驚咯，就啱啱先至開翻。啲食肆嘅限令啊，或者嗰啲酒吧嗰啲咁嘅嘢 咧，5月21号咧，即係講到即係嚟緊啊，譬如連泳池咧，公眾泳池佢都可以開啦咁樣，本身就係向住好嗰個方面發展噶嘛。 你好有啲驚㗎，即係你突然間好似咧就。即係以前上堂咁樣咧，成班都話嗱，如果咧大家可以 keep 到咧咩全部考試合格嘅話咧，有啲咩秋季大旅行啊，突然間有一個話啊，老師今日我俾人記缺點，唔合格。咁啊，即系成班都呆咗， 即系会累街坊嘅。 系啦，但系又唔可以咁样讲嘅，你都唔知佢， 因 为佢都唔想嘅， 绝对唔想 嘅，我咁样谂嘅。同埋咧，咁我哋都问自己咧，你有冇觉得都真系喺呢廿几日里边咧，心态上啦或者行动上 系放宽咗自己， 系有放宽咗自己咧？ 你行得最快咧，你认嘅不嬲。 系啊系啊，我不嬲都系噶， 我都仲守得几好噶。 系，我都觉得系你两个嗰个精操牌坊咧，守得唔错。 点解要去做精操牌坊咧？ 咁真系。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個人基本嘅責任嚟嘅，我 從佢每日我哋兩個拍檔幫我哋一齊打掃我哋嘅直播室咧，佢依然都係一個即係高級清潔嘅技師，好厲害真 係 依然都 係。唔好諗住讚我，其實可能咧我係一個賭仔嘅心態，即係我諗住咧 刀仔鋸大樹， 係咪我守咗咁耐，而家臨尾香底啊嘛，係咪先？咁每人做少少，但呢個係真嘅。譬如有陣時喺譬如上個禮拜講，好似。公共交通工具有阵时见到嘅朋友咧，冇戴口罩嘅朋友比例咧，相对地多咗。你讲完之后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少少啊。 有啊，琴日咧我去乐富嗰度个美食广场咧，都有一啲即系有一个啦，有个 uncle 就冇戴嘅，咁啊，跟住当然咧，人哋入场都要嘟你有冇发烧噶嘛，咁啊叫佢劝住佢戴翻个口罩啦。 鬧得好緊要咯，哇！咩、哦、娘親走曬出嚟啊！ 不過呢一類個案咧，其實就算未有呢廿幾日連續之前咧，都已經有噶啦。 係啊， 係啊，即係呢一類係經常都偶，即係偶然會發生㗎。 人哋都有規矩叫你戴翻口罩先入得去，咁要求你戴口罩係好合理噶嘛？但係你使乜要咁怒咁動粗？哇！乜嘢難好難聽嘅粗口都鬧曬出嚟、 哦。不過嗱，你咧有啲係緊，有啲咧就好搞笑噶。其實咧就鬆喎。我試過買去嗰啲餐廳度咧，無論你係堂食定外賣理論上都要嘟噶嘛，我試過有一次咧，我買外賣嘅、我落埋單啦，成個飯盒都拎走嘅時候咧，佢好似突然間醒起，啊係要嘟一嘟喎。 啊！我有時忙得滯，可能忘記咗嘅。 即係譬如呢啲咧，你可能就覺得啊，咁如果照正咁計啊，我都一早入咗嚟啦，係咪先？ 即係譬如上個禮拜六，我會見到嘅呢幾個禮拜未話咧，一到 weekend 嘅時候咧，大家就去咗郊遊嘅。哇！我上個禮拜六啊，帶摩連公仲要行山嗰陣時咧，哇！幾多車位泊啊？即係我雖然知之前咧就 幾多車位，哦， 即 係 有好多 空 嘅位 啊。 上個禮拜六少咗人去郊遊咯，大家就會揀翻可能喺市區度活動咁樣咯。呢個一個好大嘅轉變嚟嘅，因為之前大家就成日覺得喺市區咧就危險，我喺郊外就安全啲。 上山避疫啊嘛， 所以大家就上山避疫啦咁樣。但上個禮拜咧，我見到市區就越嚟越多人，但郊外即刻少咗人。 但呢度咧，我覺得都有個分別喎。 咩咧？ 因為咧。大家都是人群聚集啦，但是你见到呢可能去郊游的人呢他戴口罩的机会率是少啲。反而你话呢去到市区呢我没有实地考察过、但我想如果譬如你话喂我哋三个如果去旺角同埋话我哋三个上去咩大帽山呢我估我哋三个喺旺角戴口罩系百分百噶啦、 啊， 但我哋如果去大帽山嘅，分分钟就话喂都 OK 啦，冇乜人啦，嗰度哇，嗱，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宁愿佢闹事啦。佢起码戴翻口罩， 我完全咁睇啊吓。譬如我喺中环，我会见到咧，多咗人都系戴口罩，但系个口罩唔知点解戴咗落个下巴下面度嘅。 唞气咯，又系唞气。 喂，但系呢一啲都唔得噶，你咁样同冇戴有咩分别啫？系咪？但系真系多咗人咁做嗱，呢一个咧，我都系一个叮当叮当一个小小嘅警号嚟嘅。 咪要等佢最后啦。佢而家兩次嘅檢測都係確認嘅，不過仲要等佢即係官方最後宣布，博取棒 係 佢一個確診個 案。希望 佢個警號咧就叫大家唔好咁快就已經哇鬆曬咁啊嚇，仲要小心㗎。 可唔可以咧？佢如果住喺梨木樹，佢有去過葵芳都當係外遊得唔得？ 即係跨區係嘛？ 不講笑啫，冇得咁樣呃自己嘅。 首歌已经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醉。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像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这歌也很不了，唯独我仍然在唱，流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再重要，昨天记忆留低多少，人大了便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像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 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像一切的祸，独自回味过，亦难与你和我分享更加多。你我的最初，再唱这阙歌。 美音拉埋佢啊！哇， 使嘅，踢首歌都得嘅。 好，交俾你啊，你 系啱啱听过咧，有许志安嘅《我的天，我的歌》，而家先听一次十点半新闻啦。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寻日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66岁女子，第二次病毒测试结果都呈阳性反应，好大机会被列为新一宗本地确诊个案。如果最终获证实，将会是本港经过23日本地零确诊之后，再有本地确诊感染出现。据了解，新增确诊的病人住在荃湾梨木树村，报称无外游记录。他前日发烧，到居所附近的普通科门诊求医，并留下深喉唾样本化验。寻日初步测试呈阳性，随即入院，现时在马嘉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港铁香港站发生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人死亡。劳工处正系调查意外原因。事发喺凌晨4点几，嗰名工人喺冷气机房工作期间怀疑失足，从几米高堕下老轨重伤，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政府寻日公布沙中线红磡站工程独立调查委员会提交嘅最终报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感到失望同难过。期望大家集中做好工作，提升港铁名声，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质量控制。陈凡说，报告反映有同事未能够预示问题，亦都未能坚决督促跟进，确保港铁依照系统做事。他会在内部和同事检讨，被问到路政署对事件负有责任，将如何跟进，陈凡表示已有一系列跟进的工作，包括实地监察、突击检查，加强与港铁的沟通渠道，提升协作文化，同时因应报告设立独立审计小组跟进，稍后会向特首提交中期报告。至于会否向港铁追讨，陈凡表示港铁已预留20亿元作拨备，政府不用付出分毫，又指由于整个项目仍未完成，港铁如有任何失误，为政府带来损失，可以按委托协议追究。俄罗斯当局对一款当地制造的呼吸机展开安全调查，这款呼吸机怀疑同两间医院发生的火警有关，共造成6人死亡。这款呼吸机由俄罗斯乌拉尔仪器厂生产，厂方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未知火警涉及哪些设备，强调呼吸机通过所有必要测试。 自2012年起在国内的医疗机构使用，并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目前正是循电网、医院基建工程、医疗设备和遵守消防安全规则等方面进行调查，呼吁有关方面不要仓促下结论。路透社报道，乌拉尔仪器厂2014年起受美国制裁。俄罗斯在今年4月初曾向美国提供呼吸机协助应对疫情，包括出事的型号。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表示，这些呼吸机被运送到疫情严重的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但从未分发到医院使用。州政府会将呼吸机退回当局，等待俄方调查结果之后再决定将来的用途。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0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38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8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6.4，升5.4；美团点评119.5，升7.5；阿里巴巴196.4，跌3.3；利丰1.24，升3仙。小米集团11.84，升2毫；中芯国际17.2，升6仙；中国平安78.2，跌5毫；盈富基金24.45，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5，瑞士法郎0.97，加元1.406，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兑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47，新西兰元兑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20,210点，跌155点。港金现价报15,7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02.91美元，卖出1,70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咁又喺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但系冇乜点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啊！就系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咁又喺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对出。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亚街老街去回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顺业街。观塘道去回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带就比较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啊，近住康湖居一段咧实施紧，应该系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啊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对出，咁出翻九龙啦，车龙就排到去津桥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桥面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的。现在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在我哋生活紧嘅城市，有一日。 我要用负能量搞到你哋冇人安宁。 地球需要你加入成为超级英雄，打爆闷气。 在抗疫期间一起拍片救地球， 用拍片为香港人打打气。 详情上网页 rthk.hk/31cares 睇下啦。港台电视三十一，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头火晒，今朝佢同我哋讲话，喂，你搵人嘢赞我，我笑完你之后你赞我啊，其实都唔知咩逻辑啦吓。啊，笑完人哋，应该梗系搵个位笑下佢啦。系啊，其实佢有时都几好笑嘅。喺边只字好笑？系啊，佢不停咁陶醉喺呢个 panel 上面，戴住嘅 headphone 播住啲音乐，佢真系跟住佢唱嗰个样子，系真系好好笑。从小我唔知点啊，叫佢唔好打机，叫佢唔好。阿睇波，其实有冇叫佢？不如你唱下歌咧，可能系有嘅。咁啊，唔知佢呢个童年嘅生活有冇喺度唱下歌，自娱下咧？佢都系想同埋大家笑啫，嗬，曾志豪。 其实唱歌咧系人嘅天性嚟噶，系唔需要经过后天嘅培训噶。不过当然啦，就有分好听同埋唔好听啦，或者有啲就属于自己好听，人哋觉得唔好听，又或者自己同埋人哋都觉得唔好听嘅分别啦。而我暂时呢个类别系属于未有人觉得好听嘅，都算系一个突破嚟噶。多谢。啊，总算有个好消息噶，其实真系总算有个好消息噶，系咩呢？唉，天网恢恢。咸虫就一定是不能被他走甩的。这个呢怀疑非礼的这个教练呢，喂，估不到喎，估不到喎，好快呢就被人哋呢就以涉嫌非礼呢就拘捕了。咁啊，这个呢是一个好事来的。喂，你不是真的想着呢自己用这个即是教武术为名呢就可以为所欲为先得的。最紧要咩，我哋有时候都讲咁啊，犯法就是犯法。的而且确，无论你是咩身份，无论你是何星座，不过呢而家喺揭露出嚟嘅呢一个即係案件里面呢，哎呀都真係令你觉得呢越揭就越臭。点解呢？嗱，原来呢话而家呢佢涉嫌呢即係威胁嘅案件呢，分别就由四月啦到到五月呢都有发生嘅。而四名嘅受害人呢都係女子嚟嘅。職业就係学生啦、模特儿啦、特约演员啦。而且呢佢嗰个涉案嘅年龄范围呢都好阔下㗎。跨到点样呢？17岁。至52岁，冇错，嗰、那个范围真系非常之咁阔嘅，所以首先大家，我觉得咧就要再明白一个事理啦，唔好谂住，哎呀，我咁细个唔会有我份啦，又或者可能阿田话，喂，我咁大个唔会有我份啦，原来系一样有呢种咧可能受害嘅机会嘅，而喺呢一个案情里边咧，如果你更加要留意咧，就系嗱，唔好话佢会唔会成立。但是以后如果你遇到相似的情况呢，希望大家要警惕，一定要小心。例如有没有人以这个招揽演员为名找你去做事呢？又例如拍摄的地方又会不会都比较多是渺无人烟的空地呢？因为现在上述的案情呢都有不少是发生在呢就是沙田一个体育馆附近的空地那里的。那么真的人都不多过的。那所以呢佢哋拍摄嘅时候呢真係大家要自己留意啦。最好就係搵返啲呢起码喂多人嘅地方啊。如果你话要上佢嘅影楼嘅话呢， 咁究竟影楼上面又有几多人先？如果嚟嚟去去都系得你同个事主嘅话咧，我谂你要多份嘅警惕啦。好啦，然后咧最重要嘅当然就系喺佢呢一个公称嘅犯案过程里边咧，大件事噶。佢话咧佢拍摄过程一小时啦，佢 set 好脚架之后咧，就会用唔同嘅动作咧，就会哇，即系吓喺受害人身体上面咧就上下其手好多嘅。而最惨系咩咧？受害人咧佢系感到咧。羞辱嘅，不过咧因为受惊而未能及时作出反抗，咁所以咧嗱，无论系呢一单嘅案件，又或者系其他嗰啲咧，你佢成日都见到嗰啲搭地铁啊，嗰啲即系偶然都会中招啦，真系唔好企喺度，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羞辱，你要明白佢比你应该系更加值得羞辱嘅，佢系做得更加错嘅，嗱，而亦都有一点好紧要嘅，究竟揾你嘅嗰个人咧，佢系什么身份呢？譬如而家呢一个咧，就话系自称呢一个即系游术教练啦咁样，但原来咧，即系嗱，即系今次警察做嘢都几快，佢好快起完底之后咧，佢就话喂，佢好似系学习过几个月嘅跆拳道嘅啫，佢冇任何武术导师资格，净系学过短暂嘅跆拳道，咁啊惨啦，小弟都系咪可以自称系武术教练咧？点解啊？我冇。因为其实我系曾经学习过空手道两年咁大把，仲考到去到南大定六大嘅阶段添。如果咁嘅话，莫非我又可以广发英雄帖，叫人哋嚟做我 model 同我示范系唔得嘅？我哋唯一可以做嘅系咩呢？就系我哋琴日拍呢一个风骚嘅防身术，我哋最多就系可以侵犯到阿黄耀祖，唔系都侵犯唔到，佢都即刻走甩咗嘅。所以真系下次咧，如果你遇到任何咧以导师之名向你作出邀请嘅话咧。我谂你先要问一问佢，嘿，先生，请问你嗰个导师资格系响边处嘅咧？可唔可以俾我睇一睇咧？你唔俾我睇嘅话咧，咁你就自己要睇路啦。呢单案件我哋交俾咧，即系警察咧去处理。然后如果佢真系绳之于法有罪嘅话咧，当然大家就要避开，唔好再有下一个受害人俾佢缠上身，缠上身啊！风头火势都未关心佢，琴日经过咁激烈嘅挣扎，唔知道你身体上面而家冇嘢啦。我哋交翻俾黄耀祖，你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唔好喊啦。 唔系嗰个都有一个小小嘅， 你睇下你把声，你睇你把声哽咽啊，阿祖， 唔好再讲落去啦。 我见到佢 快啲啱啱舐 你啊， 琴日做咗啲乜嘢？ 佢快啲啱啱舐你。 可以上翻我哋风骚或者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今日我哋教大家智慧嗰啲术啊，系嘛？智慧防狼术啦，系嘛？我做咗好多次被害者，但系唔紧要，我哋教大家啫嘛。 我即系受咗伤害， yeah. 你冷静下先。 系咯， 冇讲错任何嘢噶。你 我哋明明系讲防身术啫嘛，系咯， 防狼术啫嘛。 系咯，你做咩？ 应该要学识自己保护自己，要智慧嘅咩？ 啊，系啊， 冇讲错任何嘢。 冇讲错啊， 系咯。咁 我担心你啫嘛， 我担心你多啲。 你睇下佢今日，我琴日乱到今日要着嘅口罩衫出街。 即系有事，睇咗个报道咧，就系呢个日本放送协会啊，同埋佢哋嘅传染病专家喺日本做嘅一个实验嚟嘅。呢个实验咧喺日本咧带嚟好多嘅讨论啊，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啦。诶，其实日本咧呢一个嘅肺炎嘅情况咧，严重咗系嚟自于邮轮啊嘛，嗰只嘅邮轮大家都记得噶啦，系咪？而喺邮轮上面咧，好多嘅餐厅咧都系食呢个自助餐嘅。今次咧佢哋就特别咧就揾咗喺邮轮，以至去到普通餐厅又或者酒店一啲自助。午餐究竟可以令到呢啲病毒几快速散播嘅实验？喂，我睇到呢一个标题，我自己都想知少少啦。咁样讲，首先讲解下咧，佢哋嘅实验系点做先啦，好唔好啊？佢哋咧就设计咗一个好似大家普通咧就食呢个自助餐嘅场景，啲台系点摆啦，嘢食系点摆啦，一样嘅啫。但跟住咧，有一位嘅演员咧就需要扮演一位嘅患者，就系话佢咧已经系有咗呢一个嘅病毒喺身噶啦。咁样点样去扮有病毒咧？佢哋就将一啲荧光色嘅物料咧就涂咗喺佢只手度，无疑咧佢曾经用手。好揞住个嘴咧，亦都系有咳过嘅咁样。呢啲嘅荧光物料咧，你如果开晒灯咧，系见唔到嘅。最后尾熄咗灯咧，就 from 咁嘅荧光色咁样走咗出嚟啦。大家都应该明白噶啦，咁样。 当涂咗呢啲嘅荧光物料喺呢个疑似嘅患者手上面之后咧，佢哋咧就做咗一个30分钟嘅实验啊！喺呢30分钟里面咧，十几名参与呢个实验嘅朋友咧，就可以喺场地里面照样就食嘢啦、饮嘢啦、倾偈咁样嘅。到咗30分钟之后，噔噔熄灯。熄灯之后咧，就睇下究竟啊，本身就系呢一个模拟患者啊手上面嘅荧光物料或者呢啲嘅病毒，究竟俾咗几多人呢？哇！我睇咗嗰条片咧，其实都有啲惊噶，因为咧喺呢个紫外光嘅照射之下咧，其实每一位在场有参与呢个自助餐嘅人士都有呢一个嘅实验嘅病毒啊，就喺佢哋嘅身上面度，又唔止喺个身上面度添啊。譬如用唔同嘅食具啦，或者系佢哋嘅碗碗碟碟啦，甚至有三位嘅朋友咧喺块面度啊都有呢一个嘅病毒咧，就摆咗上块面上面度添。咁你睇到呢度嘅时候咧，你就真系会惊噶、哦。原来一啲嘅日常嘅接触，好似自助餐呢啲咧，都真系仲系几高危噶咁样。不过专家之后咧，就仲有做多一个嘅实验噶。佢咧就系做咗一个，如果我哋采取咗一个预防病毒措施之后，实验嘅效果会系点样咧？嗱，咩叫做采取预防病毒措施咧？就例如佢哋加密咗咧，就攞嘢食嗰个夹啦，又或者咧鼓励咧唔同嘅食客咧，你系需要去勤洗手嘅咁样。而再做咗30分钟之后咧，就发现咧所有人嘅面上面咧都冇呢个病毒，系依然系有传播开去嘅，但系嗰个病毒嘅传播幅度咧就大大降低咗嘅。嗱，可想而知啦，即系我估咧，虽然大家都会知道啦，我哋好似香港咁样，病情相对地咧喺比起好多唔同嘅国家城市咧都系受控嘅。但我谂咧，我哋大家都真系仲要小心小心啊！如果放松少少，我谂大家容许嘅；太放松嘅话咧，可能我哋会功亏一篑，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啊！风头火势，听完呢一个实验之后，你喺呢个时候仲够唔够胆去食自助餐啊？桂花田， hold 住先啦，我会留翻草定蛋药，草定 两节， 即系咁样嘅，咁我哋小心啲咪得咯，系咪啊？好早都系咁讲啦，小心啲得啦。 两节优惠做完啦， 咁啊，我留翻迟啲先啦， 变咗一节， 同我风头火势啦。是啊，食得是福，其实都食自助餐是挺开心，不过真的要食得小心一点。成日都说想健康身体好，除了真的饮食要均衡之外，运动都很重要，但是是不是样样运动都啱你先、啊、就要真的总之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个个都啱你了、啊、但千祈不要人家做你又真的跟着做，尤其是身体有毛病的朋友啦，同埋长者都要问过专业人员建议之后才好去做下，即是哪些啱你做哪些不啱、啊、在疫情期间呢，好多人都多了时间出去做下运动，会选择做下运动啦，增强这个抵抗力，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做运动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在武汉有一个20几岁的男仔，他在有一天有一个夜晚就走了出去想着跑跑步，一跑跑了4公里之后呢，他又觉得哎呀，怎么胸口有点痛的呢，连呼吸都有点感到吃力。咁啊，佢系戴住口罩嚟跑嘅，咁啊，以为系口罩令到佢咁样啦，咁啊，跑多500米之后咧，佢真系痛住翻屋企，咁啊，但系咧，翻到屋企咧，佢个胸口仲要剧痛添，即系比之前更加痛啊，更加呼吸唔到，咁佢屋企人咧就第一时间就送佢去医院，哇，好彩佢嚟得切入医院咋，因为佢啊嘅左肺已经爆咗。严重压缩 90%， 心脏位置因为咁样而推到去右边右侧边咁样。医生就同佢做咗一个手术之后，即时做手术添啊！由危险啦转为而家OK 嘅，即系暂时都 OK。咁医生咧仲话啦，高瘦型嘅人咧去做运动啦，如果出现剧烈嘅咳嗽啦、 胸口痛啦，同埋呼吸困难嘅话咧，唔好以为冇乜嘢啊，因为随时有机会系爆肺嘅。如果唔系及时医治咧，错过咗呢个黄金医治时间咧，咁就白白枉送生命，死咗都唔知咩事啦。咁医生仲话啦，除咗身形高瘦之外咧，有吸烟嘅习惯啦，有慢性肺病嘅人咧，特别容易会有机会中伏噶吓。所以做任何事都系啦，诶，量力而为，唔好逞强。一感到身体唔舒服，尤其是系胸口痛，唔该你即时所有嘅。即时停止所有的活动，快快去看医生，那就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了。 增值好快乐。 晏仔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十一期早晨，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十一期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哋又嚟停课不停学，我要增值下啦。 系啊，我哋今日咧要上一堂咧，我哋之前从来都未上过嘅。 边堂啊？ 系啦，我哋未上过地理堂嘅。 哦，我哋有上过一次噶。 有上过咩？ 有啊， 系啊。我系咪冇翻学啊？嗰日 你逃学，你学咗鬼 翻？我逃学啊。 唔系啊，冇啊。 哦， 点会有逃学啫？而家 嗰度系我哋最多咧， 我都冇翻学， 上堂啫嘛。 系咯， 我哋好准时，我哋三个都系乖嘅小朋友。 咁我哋上呢个地理堂咧，我哋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讲咧，就系学捉架啦，捉架啦咁样咧。我细个真系唔知咩叫捉架噶，哇，捉架咪即系打碌架嗰啲咁样。 Geography 咁 系啦，好啦，地理题，你哋熟唔熟咧？欧洲啲国家㗎、 啊 哎。就算明明我成日环游世界，你咁样问一问呢，即刻有啲驚啊，打个推头鼓先。 究竟嗰啲地方係属于东欧啊、西欧啊定係乜欧㗎嘛。 嗱，我先问下你 啦。 係啦、 啊、 正所谓呢比利时比封利时我嘅比利时。我想问下你，比利时呢一个国家佢嘅官方语言係咪比利时话 呢、這个同地理有关嘅咩？ 有啊， 讲紧比利时， 呢个系喺咧 国家人民地理杂 志嗰度揾出嚟噶，真 系 噶。 边度做啊？都系关地理有关啦。真噶， 我觉得比利时个官方语言并唔系比利时话，其实我都冇听过系讲比利时话。 咩 咩叫比利时话？ 我唔知道有冇添啊！ 德国人就讲德国话，西班牙人就讲西班牙话，咁、 啊、 比利时人 法国人讲法国话， 系啦，法国人讲法国话，系咪先讲意大利话？ 比利时人 中国人就讲中国话，系咪先？ 佢系讲人话嘅， 唔系咁啊？究竟系咪讲系咪讲比利时话先？ 我咪话唔系咯，我话 诶，应该可能有时佢哋嘅少少诶族群嘅人会有讲啩，我唔知啊。但系佢咪讲其他语言噶？ 我唔知，我试下估啊吓。 好啊， 我估荷兰。 荷兰， 荷兰 真系纯粹估嘅啫，佢个地理位置好近嘅，系啦。但其实荷兰人系咪讲荷兰话嘅话咧？系啦，荷兰人系咪讲紧讲荷兰话系佢哋个官方语言？我都唔知噶，但我试下啦，估下啦。 诶，我觉得佢唔系嘅，佢应该讲法文嘅，估下。 佢讲法文嘅， 系啊， 系有冇啊？ 唔知啊， 有冇答案？ 有冇人近啊？我哋 系啊。 你哋两个答案都系 讲唔系佢哋嘅语言咯， 都系啱嘅。 佢就不能 的。首先呢，比利时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国 家嚟 的。 佢呢是有三种官方语言。 哦，是啊。 三种。 咁我哋报新闻咪要报三次咯。 咁样 咪。 三种官方语言。即是话呢，你用边呢三种呢都系可以叫承认 嘅。 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呢，我哋中文啊、英文啊同埋普通话呢都系当我哋唔使报三次嘅。咁呢究竟系边三个呢？就系头先你讲个荷兰系中咗啦， 系啊， 好嘢， 好满足啊！ 法国又中咗啦， 恭喜肥妹仔。 而第三个系咩？ 英文 唔系，官方语言真系唔系英文。 咁啊， 系啦，即系话你讲得嘅，但系嗰个唔系佢哋官方语言，佢哋路牌冇系 OK 嘅。 西班牙 唔系。系 德 国， 德文其实有好多咧嘅欧洲嘅国家咧，德文都系好紧要。 系啊， 因为原来咧，根据呢一个地理位置上面咧，佢话佢喺欧洲文化嘅十字路口，佢曾经系属于过咧喺今日嘅法国啦、荷兰啦同埋德国咧，佢都系俾呢三个国家咧系曾经拥有过 嘅。即系冇咗自己 嘅。曾经系嘅，咁所以咧呢三种嘅语言咧，原来都喺比利时嗰度咧就系官方盛行嘅。 好叻，我哋今日。 都答啱咗两个啊，真系！ 我哋日日上地理堂啊，可能一个人会有多啲自信啊， 撞 都撞啱咗，因为 Goodbye class 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104宗。寻日新增8名无症状感染者。意大利再多17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30911人不治，单日新增确诊个案1402宗，较前日增加近一倍。民事保护部门解释，新增个案上升，部分原因是北部伦巴第大区迟咗通报之前几个星期的400多宗病例。全国累计221000人受到感染，至于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人数持续下降。应对疫情官员话，自今个月4日部分解除封锁措施以嚟，民众小心谨慎，疫情并冇反弹。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喺早上10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3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4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6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2，升4.2；美团点评117.9，升5.9；阿里巴巴196.1，跌3.6；利丰1.24，升3仙。小米集团11.78升1.4，中芯国际17.1跌4仙，中国平安78.1跌6毫，盈富基金24.4跌5仙， 友邦保險68.65，跌九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1，英磅9.515，瑞士法郎7.995，澳元5.019，加元5.514，新西蘭元4.676，歐元8.4111，每百元對港元7.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497。日經平均指數報20,210，跌155。港金現價報15,770，升1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00.69美元，賣出1,702.6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啊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呢，现在又比较繁忙，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啦，慢车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顺业街。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啊都系挤塞噶。近住白沙湾码头嗰段啦，咁去西贡方向龙尾南边围回旋处出九龙，龙尾就喺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平上水、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佳销量英文专辑 Taylor Swift Lover。 全年最佳销量日文专辑 Arashi 5x20 All the Best。 全年最佳销量韩文专辑 BTS Map of the Soul 7。 全年最佳销量原声专辑 Frozen 2。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le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明年再见。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你估下，在香港的印尼朋友最喜欢香港啲咩？ 我叫 Danny， 如果放假呢，我最喜欢是露营，因为同朋友一起倾偈啦，煮嘢食同埋唱歌啦，我觉得全部都是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报新闻之后嘅天气啦吓，播一报天气先。 讲咩啊？ 冇、哎，我喺个三种官方语言里边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一种系官方，都系。 所以个 grammar 错咗， 揾唔到边种啊真系。 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Okay. 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啊系啊，成日都会话咧，奶奶同阿新抱嗰啲嘅相处咧，系好高嘅学问嚟噶嘛。 我都特登唔唱呢句留翻俾你， 系啊，我留翻俾你。讲啦，阿田， 唔系我真系同我奶奶相处得好冇问题噶， 系 嘅，真系嘅，佢好对我好信任嘅，最紧要咧就令到奶奶信任你， 系， 即系搵个新抱都唔搵佢个仔，哇，咁啊 very good 啦， 哦，即系讲坏话打斧头啊， 直情真系 唔知 半个女啊，直情系你个女啊咁样，嗱你哋咁相处愉快，我哋作为朋友嘅都替你开心， 真系高兴，认真嘅，我都， 但我睇到咧，嗱，但系你跟住冷静啲啊吓，如果。我講緊你嚟緊嗰啲幾個例子咧，就係、是、台灣度發生。 奶奶同新抱，但係佢又要阿田冷靜啲，慘啦！ 因為唔係 一定係講緊嗰啲咩啊？奶奶哦，唔係 奶奶奶錯嘢， 新抱搞個奶奶， 唔係。今次個主題咧係野蠻嘅奶奶，但阿田咧佢本身雖然 都野蠻奶奶， 係啦，雖然佢係永遠嘅榮譽會長係大埔嗰邊噶嘛， 係 咪？但其實佢同時好有正義感噶嘛，好有勇氣噶嘛，係咪？ 野蠻奶奶怂恿個仔包小三。 未去到咁过分， 接受佢包小三， 但系佢里面 唔介意佢包小三， 同小三系冇关系嘅。 哦、okay、 但系咧就 是，喂，即系咁啊！小三呢个名字 鼓励佢个奶奶鼓励个新抱包二佬， 又未去到咁 二佬啊！嗰啲叫小王啊， 系啦、啊，佢、啊、就有啲特别嘅要求嘅，就系嗰啲奶奶啊，就系、是、新抱，你应该要咁嘅。我觉得如果即系阿田去代入咗， 冇啊咁啊！ 如果我有个咁嘅奶奶嘅话，你真系会癫咗噶，话俾你知。 我都可能即系我嗱，我有一个仔一个女啦，即系我都系人哋奶奶，亦都系人哋外母。 你未做人哋奶奶，你系咪谂得太远 啦？太远啦！ 你个仔今年考 DSE 啫， 系 咯？ 你想点啊？ 我成日同个仔趁乱生咁样，开放啊！ 又唔系嘅，你嘅谂法嚟嘅啫，未必特别开放嘅。但你真 系 好恨饮嗰本新抱仔， 你系好奔放啫。 我即系经验之谈啫，系咪先？ 你未有呢个经验噶、啊？ 佢经验之谈咪有仔趁乱生啊 ？OK， 唉，吓死我啊！真 系惊， 系啦，早啲就早买早享受。 佢成日觉得而家自己仲系可以咧。我今晚去兰桂坊都，我今晚单身，我单跟住电话响咗，啊仔仔啊，系啊，妈妈同叔叔倾紧偈吓。 我谂我开错题。我哋都系讲翻啲奶奶同埋新宝宝讲下天啦。台湾咧就有一位嘅人妻啦，佢就话佢摆咗上网啊，个标题咧就系我要抱怨婆婆， 系抱怨， 系啦，要抱怨嘅，因为佢就话咧，究竟佢个奶奶咧，佢话我已经算好彩噶啦，一年咧我得几日需要同我奶奶住嘅啫，但 系 佢喺嗰几日里面咧，佢就发现系啦，但如果我讲咗啲例子又真系几难支持啦。第一样嘢佢就话洗衫嘅时候， 洗衫 奶奶系有特别嘅要求嘅，已经摆落洗衣机洗噶啦，但系就讲到明，你老公同埋你个同埋你个小朋友嗰啲衫咧就摆上面。你洗衫嘅话，你嘅衫要垫底嘅、哦，你嘅衫唔可以摆喺你老公上面度嘅。 可以洗衫分到咁样嘅咩？佢唔系一摆落洗衣机搞到就乱晒咁。 嗱，跟住就会搞到乱晒啦。 我唔明 嘅。但系第一步你都要首先咁做。 第一站唔系啦。 系啦，你都要摆晒啲衫入去，跟住你先至闩门咁洗噶嘛。 佢系咪以为洗衣纸啊？ 点为之洗衣纸？ 啲衣纸系有分咧，边啲摆底，边啲摆面 啊？大家利是喎，你 讲到衣纸嘅。 哇，所以你知道呢个新抱几劲啊？如果佢话奶奶同。你讲话阿家嫂，你啲衫咧就摆喺最后，我同个仔嗰啲摆喺上面。奶奶，你估洗嗰啲衣纸咩？ 你讲咩？你讲咩？烧咗佢，烧咗佢咁啊！跟住系 未有攞俾你喎、啊。哇！你啲嘴念出晒嚟啦。 咁如果唔系，做咩要分呢啲咁嘅上底下啫？系咪先？ 我谂你可能系一啲传统嘅谂法，觉得咧，女士永远唔可以骑住个老公嘅，你要喺佢下面嘅咁样。 系啊。 嗱，呢个即系第一个例子。 其实应该你唔系咁驳佢嘅。 咩啊？ 奶奶啊，你唔睇下。 琴晚你个仔喺上面定下边？ 分上客家床啊，系嘛？ 系啊。 好，第二个例子，佢就咁讲嘅，佢就话咧，如果我哋一齐食饭嘅话咧，新抱你要坐开食，你唔可以同台食。 哦，即系好传统嗰啲夹开食，真系。 哦。但系咧，新抱同埋佢个仔咧，生咗嗰啲小朋友咧，系可以跟大人台食噶。但系新抱你就要即系，好似煮完饭，佢话好似妹仔啊、丫鬟咁样咧，你就病埋一边，自己食唔可以同台食啦。 哦，唔紧要，我至多咪拉埋啲饭送入房食啫嘛。 系。系、哦、咯。 我咪自己打下机咯，嗬？睇下电视啊，系咪先？ 咁大方嘅佢边位啊？ 系咯， 陌生喎。 我以为你会， 我 以为你 会。你明明吓， 即系宁愿我费事，我唔想同你食添啊，系嘛？ 我仲要话好啊，你慢慢食，我自己夹餸，我只要摆入房食，我仲要俾埋面色个仔睇。 唔系你同个仔讲，如果咧， 你睇见到中间个磨心几难做人。 如果系啦，我知啊，你已经同埋个老公讲，老公，如果咧食晚饭我要分开食嘅话咧，今晚我都分开食。 系啊， 系啦， 你有你食， 你自己想去，我就出去食， 食个宵夜。 唔系，我又冇得食都唔紧要，总之你冇得食。 系啊， 系啊， 台湾咁多嘢食系咪？ 唔系啊，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同你阿妈食，我今晚就唔会。 够噶啦，其实头先嗰句 O K 噶啦，你系咪多咗真系？ 另外仲有例子嘅，佢就嗰个奶奶咧就同个新抱讲，其实一个人咧一日瞓四个钟就够噶啦，所以你咧呢几日同我一齐住，你瞓四个钟好啦吓。但个奶奶咧每一晚嘅夜晚黑咧七八点就去瞓觉啦，到第二朝咧五六点先起身，即系瞓一对钟咁滞嘅。但系个新抱咧就话咧你就瞓四个钟啦咁样。 咁都啱嘅， 咁都啱，又解决到。 咪瞓错开，大家唔使见咁多嘛。你醒咗啦，佢仲喺度瞓觉，咁咪冇拗撬咯。 但系佢就系俾个新抱瞓四个钟啫。 啊，唔紧要，我打通宵机，阿奶奶你起身，到我瞓啦，咁样咯。学你话斋，我咪 其实佢瞓咗，你都唔知道我系醒定瞓噶啦，系咪先？ 唔系咁，但系问题系个即系个新抱唔可能即系七八点瞓噶嘛。 但个新抱可以点样狠毒地又回应佢一句咧？ 系 嗱，其实你唔使瞓咁多啊，以后瞓嘅机会大把。 哦，都系咁啊，你可以 屋企嗰条裂痕真系补唔翻啊，红毛泥都补唔到啊，真系咁 样。啲嘢咧零舍放任嘅啦，系啊，又唔关自己事啊， 就可能因为咁啊，睇咗呢个报道之后，亦都有一啲嘅人咧就唔关事嘅，但系佢哋自己都有啲自身嘅经历啊， 分别咧 share 啊嘛， 系啦，就一齐 share 究竟咧喺佢哋自己嘅经历里面度遇过一啲嘅奶奶有啲乜嘢过分同无理嘅要求咧？嗱，例如有一个咧。我自己都有見過香港有咁樣嘅例子嘅， 哦，即係你啲 friend 啊，哦， 或者屋企人咯，我嗱，我媽就唔係咁嘅嚇，不過佢就話咧，首先咧有啲嘅奶奶就唔俾自己個仔幫個家嫂就做家務， 唔俾自己個仔幫家嫂做家務，哦，係 啦， 我又明嘅喎，費事搞亂檔啊， 你唔想做啫，但另外一樣嘢咧， 佢唔係啦，佢係傳統嘅諗法，啲嘢梗係個女人做嘅，點解個男人做啊？男人出去翻工啊嘛， 嗱，吊鬼嘅地方咧就係佢有雙重標。标准啦，但同时间佢就会系啦，就同个女婿讲，你就一定要帮我个女做家务噶咁样， 梗系咁噶啦。 因为佢知道自己个女根本就做唔嚟啊嘛，好合理啊嘛。佢啲叫咩因材施教呢啲？ 我从小都冇教我女做家务，唔系你做边个做？ 系啱啊，做得好好啊， 几好啊！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我都觉得系，最紧要佢哋自己搞得掂就得啦。我想讲喺我现实生活里面，我系有见过一啲咁样嘅长辈嘅，即系佢真系会话嘅，话嗰个。或者一个仔冇用啊！搞咗你咁多，你做咩帮人哋做家务啫？ 哦， 但跟住咧就会同啲女婿讲噶咯，你唔系唔帮我个女做家务啊嘛？男人啊，出面要做嘢，屋企入边都要做嘢噶嘛，咁先有担大噶嘛，咁样噶嘛。 咁其实咧，即系每个阿妈都系锡自己仔女多过锡人哋仔女，即系好学有啲系咁样嘅。但其实咁样做法咧，系真系会令到佢哋嘅关系咧会差嘅，因为佢都有睇比有对比有比较。 睇到噶嘛，其实人哋大家都系咪？ 所以真系唔好做到咁。唔好做到咁差， 咁即系暗啲又可以点做咧？桂花田老院问其长， 等我等你，我等你。 即系暗啲点做咧？嗱，你会唔会咁谂啊？到时讲真。明明落落结婚啦！ 我认真嘅，我都知道呢个岗位咧，即系成日都话三文治中间夹住嗰个咧，系真系好吃力嘅。咁所以咧，我认真嘅，唔好搞到啲细蚊仔，即系讲紧啲仔女或者啲新抱啊女婿，唔好搞到佢咁论尽。有啲咩咪自己阿妈嚟咯，再唔系嗌个死佬咯，即系隔篱你老公佢两个做咯， 即系讲下话，突然之间跌咗，做咗死佬。 咁唔系，如果啲即系你自己都主动出击嘅时候咧，啲仔女或者新抱咧，佢女婿咧见到，咦阿爸妈都做，不如你都一齐帮手做，咁就会大家一齐。 唔系，咁譬如头先佢举嗰个例子咧，佢不嬲传统就系唔会叫个老公帮手洗衫嘅，即系佢个仔。咁你点样可以取其中间呢？ 我即刻的啊！你见到佢， 我真系好谂紧呢个问题。我真系 呢啲又冇得中间。 我就咁谂嘅。 唔系佢讲搭衫嗰个问题啊嘛，仲要 唔系啊？譬如话帮手做家务啊，咁嗰啲啦。 个仔就唔应该帮个新抱做。其实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长者嘅话，其实 长辈 唔系啊，亦都系长辈啦，系长者系长辈啦。其实咪唔一定需要加入咁多意见咧。其实呢个会唔会系解决咗啲问题？喂，你好衰。 呢啲唔系意见。 呢啲系 传统，系啦、哦，我嘅生活习、okay, okay, okay ，我哋嘅习俗。 意见可以听可以唔听，传统净系可以跟嘅啫。 咁你使唔使叫个家属就扎翻只脚咁样啊？呢啲都系传统嚟嘅。 冇错，如果跟传统嘅，我取两个贴士添。 哇，哎、哇我 你想唔想我咁样跟咧？ 我谂我哋唔好讲落去啦。我谂我哋俾嘅意见咧，全部都会令人哋加变嘅，系嘛？ 王力宏，力宏 ，my man。 My brother， 左右 为难， 送给你，苏永康、王力宏，来 right, ，Thank you， 奶奶、新抱，左右为难， yeah. 我系嗰个女婿啊。 对，力宏， 左手写他， hey! 右手写着爱。Woo!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 Yeah. 面对着爱人和朋友。爱情，所有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法，该为他想法。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左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唯有最深沉的感慨。哦，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 王力宏先生，你好，你好， 谢你， 志豪，谢谢你， 我真系冇听过。 有，苏永康加王力宏嘅左右为难。 喂，我想问一下啦，嗱，头先咧就系讲紧阿奶奶同埋个新抱啊，即系有好多规矩啊。但系你估啊，呢个真系比较远嘅，因为佢一年先至得嗰几日啫。隔离邻舍 系 嗱。即系而家就好难讲啦，隔篱邻舍又真系未必个个认识啊，或者话好朋友得咁紧要啦。 我哋而家隔篱嘅人可能即系多啲噶嘛， 冇错冇错， 隔篱邻舍熟噶嘛，系咪？ 但系咧喺外国嗰啲咧，佢喺隔篱邻舍一间一间屋啊，嗰啲 哦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咁样，即系佢哋可能一住住好耐嘅。 佢哋成日都有啲传统咧，我睇电视剧集嘅啫。Hello， 你系边个啊？史密夫太太，我系新搬嚟嘅约翰先生啊。 我煮咗个批， 真好笑。 系啊，食批啦你。 我谂我哋香港咧，我系边位啊？我李生，我陈太啊，我煲咗个皮蛋瘦肉粥啊，请你食啊。 都唔係，譬如我媽媽同佢嘅街坊係做到呢一樣嘢㗎， 嗰輩咯， 係 啊，真係 冇啦。 同埋你媽媽喺嗰度住咗好耐啦， 都會係都係有幾年啦。 總之我喺嗰度住，我冇試過請你燒我隔離鄰舍食啦。我冇 ，hello， 我係曾生，我請你食啊，樓下買嘅冇。 即係會係咁咯，可能真係見頭見面就會可能打下招呼啦，但係不至於去 friend 到咁樣。 我下面嗰個婆婆成日叫我去佢屋企坐同我傾下偈㗎， 係做得好， 係啊，因為我同我成座嗰啲咧都會打。打招呼之餘咧，會拗水吹，可能我自己太悶啦，我會拗水吹，見到人哋啲小朋友嗰啲咧，又啱你得咩你嚟啦， 係 啦， 真係 婆婆又 好彩你好人 啊，係如果我成日俾人呃， 如果唔係你個體型都似教練嘅真係。 好啦， 我 哋繼續 講啦，冇咁話咗，做真係好人嘅。咁咧喺外國嗰啲屋咧，你知佢一間一間㗎，係咪先？但係而家疫情關係咧，大家都唔可以走出嚟啦。但係。咁即係，但係佢話唔出得去啫。但係我哋喺屋與屋之間，我都好想見下隔離鄰舍。 係。 咁究竟佢哋可以有啲咩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哋 見到隔離鄰舍？ 係啊，見到一齊，仲可以一齊食嘢嘅。 一齊食嘢。 係啊， 我諗我有睇到嗰個片，我覺得好正喎，嗰個 真係有身體接觸㗎。 嗱，我 接觸嘅， 我試下講多少少睇下啱。嗱，唔好諗喺屋入邊，諗喺個花園度。 花園。 花園咧時間關係俾多啲 tips 啊嚇，佢咪係一 場你講出嚟算啦， 一個圍欄嚟嘅啫嘛，係咪先？ 一欄之隔就係兩間屋啦，咁咧佢哋因為咧即隔離鄰舍咗好耐，成20年啦，咁啊真係好好朋友咧得嘅，佢哋竟然咧有一對活動門喺個欄嘅中間。 嗱，簡單嚟講咧，就係成排都係圍欄嚟， 中間嗰度係開關嚟。 佢中間咧就攞咗一個咧，就加咗個鏡啊，令到嗰埲牆嗰 張圍欄就變 成 咗開門啊， 90度將佢變成。 以前嗰啲機關啊， 係啦， 拉落嚟， 拉落嚟變咗個台啊！ 咁大家就左右食飯啦， 係啦，本身咧因為一個圍欄咧都幾高噶嘛，所以嗰個 social distance 咧係繼續可以維持到喺度， 起碼兩米， 好嘢喎！ 係啦，下面咧就攞個板嚟墊，即係晾一晾住咧，就將一個圍欄 ，OK 喎， 90度板一板之後咧就變成咗一張台， 一張長台， 大家咧就坐喺台嘅側邊，就真係可以見到面， 又保持距離。 唔错 ， 非常之好。即系我净系我觉得佢谂呢个设计咧，系我觉得即系关系非常之好。 仲要好信任对方， 啱系啊， 系咪先？ 呢个系绝对系信任信对方。我真系觉得佢哋咧，真系好识享受呢个叫生活啦，同埋好信任得个隔篱邻舍。呢个真系值得。 我中意嗰个信任嗰方面多啲，因为如果唔系有啲咩发生咗嘅时候咧，大件事啊，第一时间赖咧，恭喜佢哋，恭喜佢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住在梨木树冇外游记录的66岁女子，复检对新型冠状病毒均呈阳性，好大机会被列为本地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是一个好大警号。證明社區有隱性傳播鏈，指現時每日檢驗數量太少。他說，若果今次只是單一事件，就不用更改原本的復課計劃，但亦都不好再放寬其他措施。他認為近日多了人沒有再戴口罩，提醒市民出外必須戴口罩和做好衛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同意社区检测数目不足， 令到追踪病毒源头困难，建议政府在梨木树村设置街站，让居民交化验，找出隐性患者。而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一定不能放宽，认为出现零星确诊个案是预计之内，是否放宽边境检疫措施要视乎未来几个星期有没有来历不明的感染个案和群组感染。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沙中线红磡站工程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表面上是批评，实际上是帮政府、港铁和总承建商礼顿免被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他认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要下台，又质疑政府放生礼顿。他指礼顿仍有做港铁工程，有如半官方工程机构。潘卓雄表示，报告只是判断整体结构的安全，强调不会放弃跟进事件，计划下星期提出司法复核。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时任路政署署长爱理不理，完全逼不到港铁办事，应该予以谴责。港铁都不应该收取任何管理费，尤其中层应该是知道收不齐检查和测量表格，牵涉刻意隐瞒，应该被辞退。他又批评礼顿多年来承接很多港铁工程，赚取大量金钱，但就打横行，目中无人。中国据报同意豁免部分德国商务高层人员的强制隔离措施，让他们返回中国经商。报道引述德国企业代表说，中国政府同意为大约500至1000名德国商人提供豁免，他们要在前往中国前48小时取得健康证明，确认对新冠病毒呈阴性，入境之后可获豁免强制隔离14日。德国在华商会正是安排在今个月25号派包机接载首批商人由法兰克福前往上海。德国外交部正是评估中方的建议。有外交官说，欧盟要确认安排是否要以互惠方式进行，即是同时容许中国商务人员在类似安排之下前往欧洲。彭博亦报道，中国为了重启经济，可能容许部分外国企业的高层入境，但入境之后仍要接受强制隔离。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宣布，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租借给加拿大的一对大熊猫将在近期提前回国，比原定时间提早近三年。这对来自四川成都的大熊猫大毛和义顺2013年3月到加拿大，原本旅居10年。动物园表示，运输业在过去两个月的疫情之中受到冲击，令大熊猫所吃的新鲜竹子供应链被破坏，质量受到影响。园方说，对熊猫而言，最安全的地方是竹子丰富和易于获取的地方，因此不得不将这对大熊猫送回国，形容作出这个关键决定是非常困难。由于动物园在疫情之下仍要暂时关闭，园方希望公众透过网站的熊猫直播频道向这对大熊猫告别。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2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535.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8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8，升3.8；美团点评117.7，升5.7；阿里巴巴195.9，跌3.8；利丰1.24，升3仙；盈富基金24.4，跌5仙。小米集团11.66，升2仙；中芯国际17.02，跌1.2；中国平安78.05，跌6.5；友邦保险68.45， 跌一个一。FIE 南方恒指7.5升两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7，加元1.406，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0255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93美元，卖出170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咁而喺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但系唔好挤塞噶，经过小心就得啦。就系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啦，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咁喺九龙啦，红桃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元道一段挤塞，龙尾喺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去西贡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将军澳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面方向坑口、北大屿山公路欣澳分叉位去九龙和粉岭公路古洞方向上水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估下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 我叫 Danny， 如果放假咧，我最中意系露营。因为同朋友一起倾偈啦，煮嘢食同埋唱歌啦，我觉得全部都系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C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难。 香港。 今日嘅我们的咧，一早阿祖咧，佢喺网上面已经预告咗啦。 系啊，即系因为其实上个星期五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咧逝世25周年啦。咁、我都睇咗好多唔同关于佢嘅报道啦。咁亦都会知道咧，喺呢个环节里面度咧，我哋真系仲未即系如果讲集体回忆嘅话咧。 鄧麗君姐姐嘅歌曲啦，佢嘅正義感啦，係咪？仲有咁多唔同嘅事蹟咧，冇理由唔喺呢一個環節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嘛？ 真係要，真 係半小時咧，我哋真係聽歌應該要最多。 係啦，我哋都冇講咁多， 好多好多好聽嘅歌。 我承諾我唔會跟住唱嘅。 你真係冇啦， 唔該曬你啊，係咪？我掌你個嘴啊！ 起碼第一首我諗我跟唔到佢唱。 係啊，咁我哋聽下第一首，跟住我哋又解釋下點解我第一首就會選擇咗要播呢一首歌啦。 好有心思啊！我哋聽一聽啦嚇。 第一首揀咗嘅歌咧，系邓丽君姐姐日文嘅作品。点解会咁样拣咧？因为其实咧，我自己睇翻资料，即系可能我年纪都真系仲少啊。好多佢嘅事迹咧，即系要睇翻唔同嘅记载啊，先至会记得。我谂有好多嘅听众都会记得邓丽君姐姐，除咗喺即系由台湾开始啦，喺成个东南亚国际上面咧有咁高嘅成就，其中一样咧就喺日本咧有个非常之出色嘅发展嘅。喺呢个1974年嘅时候咧，其实之前咧佢已经去过香港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菲律宾啊、泰国啊、越南啊、台湾等等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巡回嘅演出嘅。去到咧70年代开始。1974年咧，佢就由佢妈妈陪同之下咧，去咗日本度发展嘅。而佢第二张嘅单曲就系呢一首嘅《空港》啦。 哦，《 空港》呢一首嘅单曲咧，我讲个数字，大家系会惊嘅。一个月之内系卖咗70几万张嘅销量，当年系1974年进入咗咧全日本流行榜嘅前15名啦，而嗰年咧亦都因为呢一首嘅作品啦，得到日本唱片大奖嘅新人奖啊。 系 嗱，呢啲只不过系部分嘅啫，有好多嘅听众咧喺我哋网上面即刻同我哋讲，会好怀念咧就邓丽君姐姐咧喺日本嘅时候参与红白歌唱比赛啊，里面嘅美丽嘅一面啊，可能系嘅歌衫啦，佢嘅歌声啦，亦都系代表住一个唔系日本嘅朋友。在日本可以有咁高嘅成就，但唔单止系呢一首作品，譬如呢首就74年啦。其实去到唔同嘅年份咧，佢都仲有好多精彩嘅作品，譬如《爱人》咁样啦，即系之后咧佢喺日本推出嘅作品嚟嘅，销量系超过150万张， 好犀利啊！ 犀利啊！嗰个数字， 你讲紧系讲紧70、80年代， 系啊，仲要系日本，即系话你系远征海外市场。你谂下嚟到今时今日啦，几多香港歌手咧都会觉得话，如果可以去海外去日本发展咧，觉得难度好高啊嘛，可以亮相一个节目咧，就已经觉得系难能可贵。哇， 系啊！ 我邓丽君姐姐唔系亮相啊，直情系赢咗。 佢就系攞新人奖，跟住个销量几犀利啊！ 而之后咧，我讲紧《爱人》呢一首嘅作品咧，佢喺呢个红白歌唱大赛里面咧，佢出场嘅其中一个造型就系杨贵妃嘅造型，去唱呢一首嘅歌啦。而呢一首歌咧，喺佢哋有线放送要求嘅点唱点播榜里面咧。14个礼拜嘅 number one， 哇！ 即系嗱，呢啲都只不过系部分嘅作品嚟嘅啫。 明白， 所以你话如果我要开支嘅时候， 好红得紧要啊！ 国际巨星嚟噶嘛，而佢另外一样嘢咧，我就系一系同国际有关嘅，即系不得不提佢识嘅语言嘅数目之多咧，系令到我觉得。哇！真係掌聲啊！ 嗱，佢國語啦、廣東話呢啲就不在話下啦，日文啦，咁我諗英文都難唔到佢啦。 係 啊，仲有咧，仲有咧， 法文佢有認識嘅。 哇！法文 係啦，因為佢之前咧有好去過好多唔同東南亞嘅地方咧度發展啊，唔係淨係即係表演一場咁樣嘅。所以咧，佢識嘅語言咧真係非常之多嘅。所以我諗呢一樣嘢令又係大家會覺得，因為即係你睇翻佢嘅歷史咧，佢唔算係讀好多好多書嗰啲嘅朋友嚟㗎。 好細個佢就開始咗咧參加一啲嘅歌唱比賽啦，就係佢嘅歌唱事業已經展開咗噶啦。但去到邊一個地方咧，佢唔單止會做嗰個語言嘅作品之外咧，另外亦都會學埋佢哋嘅語言嘅。所以我諗咧，即係泰文佢又識，所以我諗咧係啊。你即係聽到嘅時候，你覺得非常之犀利啊！ 犀利，我見過有一個事蹟咧，就話汪阿姐咧，就話回憶一次喺鄧麗君嘅演唱會上面咧，啲歌迷咧就亂點唱啊！即係好似我哋成日喺度點唱咧，你中意點咩歌就點咩歌。咁咧佢話咧，當年咧有人曾經點歌就話你可唔可以唱到粵劇啊咁樣。咁根據汪阿姐嘅回憶咧，佢話佢係可以咧有板有眼咁唱到粵曲咧《帝女花》。咁佢話咧，實在覺得佢喺背後付出咗好大嘅努力。你諗下唱《帝女花》，即係首先係廣東話啦，同埋嗰種嘅表現嘅藝術形式，佢又得啦咁樣。 係啊，你講真粵劇真係要去學同埋練噶嘛。 係啊，同埋佢哋嘅歌聲，大家咁吸引啦，我哋準備住第二首歌啊。但係同時間咧，其實佢嘅表演咧都有主持嘅技巧啦，佢有主持過節目啦，有拍過電影等等咁樣噶。 呢隻歌一響起咧，首先你個心咧應該就融咗一半嘅啦。系啦，如果再听埋个歌声嘅话咧，你个心已经交咗俾佢噶啦。 有朋友形容咧呢一首作品系华人嘅金曲之中嘅金曲。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心，深深的断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系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九咧就系七七年嘅时候啦，佢就发表咗好几张嘅专辑噶，其中《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呢一首歌啦，亦都成为咗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金唱片嘅得主嚟噶。 系啊，嗱，你听到啊，邓丽君姐姐嗰个声线咧，头先我咪话好似融化咗你咁样嘅，咁我哋而家就梗系觉得好值得欣赏啦，赞美呢一种咁样温柔嘅歌声咧。咁但系呢种歌声咧，当年亦都为佢带嚟好多嘅争议添。 冇错啊，因为譬如同年啦，佢有啲嘅作品咧带咗去内地嘅时候咧，都可以话系空前嘅轰动嘅。 系， 而佢亦都咧即系我会话其中一样嘢好欣赏嘅就系佢好勇敢啊，喺唔同嘅议题上面啊，或者系唔同嘅国籍啊背景上面咧，佢都好勇于发声，而当中咧曾经令到佢咧未必可以喺某一啲嘅地方度咧公开演唱。 咪嗱，首先咧佢最早咧，你话八十年代咧佢入唔到大陆嘅，嗰阵时咧就天生唔关佢事嘅，衰喺把声度，把声太温软，就喺大陆嗰阵时咧，即系讲求政治爱国正确嘅呢一种艺术形式之中咧，就话喂大佬呢啲唔掂， 你又嗲声嗲 美美之音，即系呢个就好经典啊，即系后来大家一讲起美美之音，系啊，你永远就记得就 系 哦讲邓丽君啊嘛。嗰阵时仲有另一个再粗俗啲，话佢系黄色歌曲咯。 系啊，系啊。咁亦都的而有之嘅歌曲，譬如好似梅花咁样啦。咁大家都知啦，梅花又有特别嘅意思噶嘛，系咪先？咁亦都咧就有演唱呢啲嘅歌曲，所以令到佢一度咧就唔可以翻到大陆度演唱噶。 系啊，所以我中意后来咧，王菲咧出咗只精选碟咧，就即系 美美之音。 系啦，咁真系食字食得好好噶啦。非美美之音咧，既好似讲话我系王菲。我唱咧邓丽君哥嗰啲歌曲就美美之音，但系呢个非美美之音其实亦都好似有啲话不是咯， 系 呢啲唔系嘅，希望大家咧可以重新认识啦，咁样咁当然其实去到好快大陆都解禁咗啦，系咯， 梗要啦，嗰只歌系啦，谂下尤其是呢首歌真系。听咗咁多年啦，都有四十几年嘅历史啦，从七七年到而家，系咪？听到今天咧，仲系个个一到一啲时节嘅时候，都系月亮代表我哋心，几唔甜美嘅真系。 而家听紧呢首咧，我谂。 即大家唔需要介紹，就係、是、甜蜜蜜啦。一九七九年嘅作品，其實係嚟自於一首印度嘅民謠喎。係 啊， 呢、這個你哋又知唔知咧？ 真 係 唔知喎，真係。係 啊， 點樣？ 歌曲誒嗰、個 melody 啦、 melody， 即係原曲係嚟自印度嘅喎、哦。但係、即係唔好意思，我哋聽十次咧，你十次都就係覺得甜到嘔啦。係 啊 係 啊。 可能你會諗起文初啊，再唔係就諗起阿黎明啊。 啱啊啱啊。 但係你要諗起印度就真係咧，我哋要花啲想像力，我哋聽佢一陣嚇。唔得，我都系擘大眼，我都系想象唔到系印度， 唔系印尼啊！ 哦， 印 尼啊！ 我 先 听到 印 尼， 我都听到，哦，印尼 啊！ 哦，系啊， 讲错咗， 你讲印度啊，因为 唔好意思，印尼嘅 印尼 啊 ！OK，OK，OK， 系啦，嗱，呢一首咧就系甜蜜蜜啦，咁大家都有听过啦，系咪先？一定会认识噶啦。另外一样嘢咧，头先我就话啊，除咗喺呢个八十年代嘅时候，未必可以咧翻到内地去演出嘅时候咧，喺一啲唔同嘅议题咧，其实邓丽君姐姐咧都非常之勇于发声嘅。 系， 其中一个咧，啊，头先一讲咧，同豪仔即刻谂起嘅画面咧，就 系 八九年嘅民运嘅时候。 系啊， 其实我哋香港咧跑马地啊，当年咧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号啊，就呢个民主歌星献中华啦，邓丽君姐姐咧都特别嚟咗香港咧，就做咗几首歌嘅演唱噶吓，亦都代表住即系。佢對於唔同嘅議題，佢都樂意去發聲嘅，你都覺得咧，即係作為一位歌手嘅責任咧，佢係勇於承擔去做 嘅。嗰陣時都好多歌手喺台上面嘅。 係啊，嗰陣時佢唱咗一隻歌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叫做《家在山那邊》。第一句咧就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咧，咁啊，因為原來用呢一隻歌咧，就即係寄語就話我嘅屋企其實咧雖然喺嗰邊，係啦，咁但係大家連埋一齊啦。咁最緊要咧，佢話呢隻歌裏邊咧，其實本來咧就係話故鄉本來好美好嘅，不過有一日咧就失去咗好多即係笑容啦，因為咧裏邊有啲人咧就遭遇到好多破壞啊咁樣咯。咁所以嗰陣時大家話佢揀呢隻歌咧寄語真係好深嘅咁樣。 笑得多甜蜜， 而講到咧其他唔同嘅金曲嘅作品， 仲有好多隻歌未聽。 其實我哋點樣都唔會播得曬噶啦。但呢一首咧係我自己咧好喜歡嘅一首作品，我哋又聽一聽 啊。 邓丽君姐姐其中一首好特别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咧，有好浓厚中国嘅特色喺入边度嘅。呢首就系小城故事啦，系咪？另外一首嘅经典啊，其实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作品，譬如亦都有演出一啲嘅广东话嘅作品啦。佢曾经有个记录咧，就系喺利舞台度啊，系保持住个记录，就 系 开得最多售票演唱会嘅歌手嚟噶。系啊，七六年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呢个个人售票演唱会，即系利舞台啊。之后啊，医馆啊，唔同嘅场地啊，都有演出过啦。 好犀利啊！个人咧即系有好多嘅荣誉咧，系即系唯独是佢系攞最叻。最多嗰个 系啊，咁如果广东话歌就呢首走唔甩啦， 系啊，我哋又听 漫步人生路啊， 呢个咧就系一九八三年嘅作品嚟嘅，漫步人生路，但其实仲有好多精选嘅广东歌，冇时间播，譬如头先阿田之嗰个 忘记 他，忘记他，我想听， 系啊， 其实仲有好多噶，不过我哋首先听住呢首漫步人生路先啦。 系啊，邓丽君姐姐漫步人生咯。不过有阵时真系觉得好可惜嘅。我谂咧，即系所有中国人啊、华人咧、乐迷咧，都觉得佢人生路咧，如果可以再漫长啲就好啦、真系。 太短啦， 系啊，但系虽然系我谂，我哋永远都会觉得啊，如果我哋可以听到多啲佢嘅作品就好啦。但起码咧，如果我哋而家怎听已经有咁多嘅经典播嚟播去都播唔完嘅话咧，我谂佢都喺成个亚洲华人嘅地区，甚至国际性上面啊，落咗一个好重要。 是啊，我睇翻啲资料咧，都话阿邓丽君姐姐其实都喺咧喺军队里面咧系成为佢军中情人啊。点解咧？因为佢就话啦，即系佢至少都即系比较系家贫啦，咁啊，即系好明白到咧平民百姓嗰个生活系点啊，咁跟住又所以做咗好多慈善嘅嘢，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啦，由于即系佢知道军人咧即系好辛劳啦，所以咧佢成日都喺军队里面咧就去唱歌俾你听啊，即系同佢解闷啊，表演俾佢哋睇。所以咧就有呢个称呼咯，个个都封佢，哇，我的情人啊咁样。 时间咧就永远都唔够噶啦，不如我哋咧就播埋最后一首我哋为你拣嘅作品，亦都系我哋好多嘅听众们拣嘅呢一首歌，1986年嘅作品。呢首嘅作品咧喺日本亦都系非常之红嘅，因为有日本嘅版本啦，销量咧更加系超过200万张。但我谂呢一首歌同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好多精彩嘅作品一样，永远都会留喺我哋嘅心里面。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多年嚟承接好多港铁工程，赚取大量金钱，但就打横行，目中无人。内地喺过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宗都系嚟自吉林嘅本土感染病例，当中亦都有一宗，当地都有一宗本土疑似病例，全部同早前喺舒兰市确诊嘅患者有关。舒兰市疫情嘅传播链至今22人确诊。21人喺吉林，1人喺辽宁沈阳。舒兰市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全市展开排查，疑似患者、接触者同境外返回人士都要接受病情检测。吉林火车站今日早上6点起暂停列车服务，已经购买车票嘅旅客可以喺网站或者售票室办理退票。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104宗。寻日新增8名无症状感染者。南韩喺过一日新增26人感染新型肺炎，22宗病例属于社区感染，分别系首尔12宗、釜山3宗、大邱同仁川各2宗、京畿道、全罗北道同庆尚南道各1宗。南韩累计10962人确诊，259人死亡，超过9600人康复。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持续有雷雨。喺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八百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十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1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56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8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5.8，升4.8；美团点评117.9，升5.9；阿里巴巴196.4，跌3.3；利丰1.24，升3仙；小米集团11.76，升1.2；中国平安78.05，跌6.5；中芯国际17.04，跌1毫；友邦保险68.5，跌1.05；FIE 南方恒指7.47，跌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1，瑞士法郎7.997，澳元5.016，加元5.513，新西兰元4.663，欧元8.4104，每百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85。日经平均指数报20,270点，跌95点。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99美元，卖出1,7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较早前啦，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有交通意外，咁现场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返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路口。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由于有工程啦，实施单线申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咁入西贡啦，龙尾就喺鹿尾村路，出九龙车龙排到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坚尼地城、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北大屿山公路欣澳分叉位方向九龙和粉岭公路古洞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做什么、又被老闆闹啊？喂，是老闆的时候都是闹人的啦。 你老闆还要你成日都加班？ 你这样想咯，你都一路做事一路听风骚，你老闆都不知道的，那就当打个和咯。听我早讲，现在就去 pantry 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戏啊会顺好多的。 做什么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知唔知对上一次佢出广东歌系几多年前啊？ 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泪。 到上一次 Karen 推出个人广东歌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今次为剧集献唱广东话主题曲之余，还一口气录制了钢琴伴奏的现场版本，以及这个录音室版本。 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 作曲邓志伟，填词罗建成，编曲由邓古，监制邓志伟、庄东恩。上翻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莫文蔚《呼吸有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娘啊？ 叶波兰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你迟到啊！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啊，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12分到啦，而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84%，我啲预告定咧，猜猜我是谁，咁我哋又有特别版啦噃。 冇错，嗱，1872388，1872388咧，大家可以开始打电话俾我哋噶啦，系咪？ 系啊， 系 啦， 系啦，系啦，嗱，但系同时间咧，划定个题目俾大家，今日系个特别版嚟嘅，因为 系啊，特别版咧系讲紧咧，我哋今日咧就系讲紧啦，俾声音你哋听下，究竟猜猜佢是谁？ 冇错，冇错， 嗰个唔系人声嚟嘅，系唔同动物嘅叫声， 可能。我哋会捞个人声俾你咧， 我又觉得冇人声咯，系咪？你冇呃人啊！总之咧就系唔同动物嘅声音，佢哋都有叫声噶嘛。但系有阵时讲真，就算我睇住佢个样，我都唔知道，即系有一扎动物响度，我都唔知边个传出嚟啦，系咪先？系啦，嗱，我哋咧就特别揾咗啲唔同动物嘅声音。12点半之后咧，同你哋玩呢个特别版嘅猜猜我是谁。 冇错冇错，咁样欢迎可以打电话嚟啦。好啦，我哋而家咧又要将我哋嘅心情咧由密闭嘅直播室咧一飞到出去咧个外边，上埋个飞机度。虽然而家暂时都唔敢上飞机住，飞机航程里边，请问你上到去咧，你哋会唔会都举一举手，要求就系话，哎呀，唔该啊，我想咧攞张毡冚下，好冻啊，咁样。 需要时咯， 会唔会噶？我叫好多人都中意上去就攞张。 唔系，如果系长途机咧，基本上嗰啲空姐佢都会就 摆咗你个位度， 都唔使问你落，即系唔使 你两三个钟课时嗰啲咯。 嗰啲咧就短途机后5个钟头内嗰啲咧，你就如果真系冻，你有需要咧就可以举手嘅，咁啊就系。 我会话咧以前多啲啊。以前冇準備得咁好，當你咧即係如果你咧飛得多咗嘅機會嘅話， 外套更新啊， 係啦，同埋或者年紀大咗， 係啊，冇錯。 你嗰陣時你就喺個機場度，你唔好話上機啦。首先我覺得飛機上面係凍嘅，機場係好凍嘅。去到嗰啲地方，你本身已經著咗外套。 你哋終於都同意我嘅感受啦咩？ 我唔同意喎。因为其实咧， 你呢个咁特别嘅例子，你几时都热？你今日拨咗条线喺条裙下面到一个钟啊！ 你又讲又讲啊！ 连人哋嚟整道门啊，佢都喺度拨紧，我都费事讲啦，已经我都觉得核突啦，真系。 阿钱啊， 够 唔使再做啦，做乜嘢？ 我系脚骨啦，嗰个位好热啊！ 脚骨咯，唔系就系头先阿祖讲紧裙底咯。 但系你要拉起条裙少少咁样喺度拨噶。 哎呀，救命啊！ 所以你 系 特别例子嚟噶， 已经。 我忍住咗过几钟冇讲噶你。 你真系，不你都唔弱啊！ 咩啊？ 你又着阿婆底裤，佢又喺裙底度泼线，你两个阿婆阿婆 twins 啊！ 握手，叔叔的神，系啊，有心就得啦，握咗。 因为呢排咧都有好多咧嗰啲叫做talk show 嗰啲节目咧，就香港嘅都揾咗好多唔同嗰啲明星啦，或者做过空中少爷嘅嗰啲人咧，就嚟又大解扣咧。嗱，其实真系唔睇好啲。 睇咗就個心就好唔舒服 的。我都睇咗啲咧， 即係唔睇 係 好地地嘅啫。 即係究竟佢哋，譬如你哋 飛機又幾污糟咯？簡單啲，其實咧佢就有幾個唔同嘅節目咧，都係做緊同一個主題，就係飛機上面有幾污糟。其中一個咧就係問你覺得咧，究竟問佢哋攞嗰啲 blanket 啊，嗰張毛毡啊，咁究竟係 O 唔 OK， 安唔安全嘅咧？ 嗱，即係咁嘅。你見到佢 咧？大家經驗以前攞上嚟 O 唔 OK 嘅咧？ 我就免得過我都唔去攞嘅，因為曾幾何時都聽過一啲佢哋話。啊！如果嗰、那個即係唔係整得好亂嘅咧，佢就係接翻好，跟住 入膠袋， 入翻膠袋就算啦咁樣。咁我又唔知真定假啦，但係有陣時就冇辦法啦。你預咗嗰張，因為你真係有攝同，譬如真係長途機咧， 堅凍啊， 係堅凍咧。你瞓覺咧，著條褲你都覺得好凍噶嘛，所以一定要冚，冇辦法啦。 我個諗法係，我從來就覺得，如果呢一啲咧，你問人哋攞嘅嘢，或者人哋俾你嚟，而你選擇去攞嘅話咧。英雄莫問出處，唔係唔好問，唔好諗添啊！唔止淨係呢啲尖噶，譬如你以前酒樓俾條熱毛巾你，唔好話酒樓，你覺得話污糟啊？ 酒店 咧，刷星級又點話啦？你會唔會用先？嗱，我選擇咗用嘅話，我就唔諗噶啦。如果唔係咧，做人真係。做唔到落去啊！嗰件事 系啦，除非你自己有自己准备啦，系咪？你带你自己带个暖袋，唔系睡袋去里面，咪唔使用人哋咯。 咁咧，佢就话咧，其中一个咧，接受访问嘅空中少爷咧，香港嗰啲啦，佢就话啦。各位观众，毛毡其实系极污糟。嗰个正常嘅毛毡咧，应该系经过清洗咧，同埋消毒咧，再放入胶袋嘅。不过 有呢位唔正常嘅毛毡嘅， 冇错啦，系啦，即系唔正常嘅。佢话佢自己呢一位嘅空中少爷咧，曾经多次打开胶袋嘅时候咧，系见到有呕吐物嘅。 吓！ 最夸张一次，佢话见过有一把用过嘅铁餐刀喺个密封胶袋里边，即系话呢嗰张毛毡咧，可能 买一送一啊，有毛买毛毡送，咪一嗌毛毡送把刀俾你啊。 系啦，冇错，系会有咁样嘅。而其中佢亦都举咗一个非常之香艳嘅例子咧。 吓、 你所讲嘅香艳， 好香艳。佢话咧就有 呕心噶， 唔呕心啊，真系好香艳噶。 故意掹走咗埋自己条底底， 系啊。 好 系啊，你大胆啲讲出嚟就得噶啦。 即系话嗰张被里面， 佢今次就唔系摆喺张被度嘅。佢话咧，当佢检查座位嘅时候，佢话点解有条嘢摄话摄话咩嚟嘅咧？咁一望，tea bag， come on tea bag， 咁松嘅咩吓？咁松唔好着，系嘛？梗系跌尴尬。 我真系我想象唔到，都唔明嘅咯。点解 有心噶？ 其实有心同无意都衰啦，冇分别噶， 系衰嘅。咁可能有啲人收到 心 咧，点 样冇心啊？ 唔系有心啊？ 唔系，我就话冇可能系冇心咯。咁一定系有心噶嘛？ 即系可能佢 着个 T 恤， 即系咁可能 知个构造啊？ 真系好可能好介嘅咯。 诶，横掂都咁介咯， 冲 出重围。 唔系，你嫌疑好大。 咩啊？ 你成日有热，又话嫌自己边度热啊？有泼线啊？ 唔好谂，唔好讲佢， 唔好谂， 系 真系 唔好讲。 谂起都变态，谂起都变态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咧，再有第二个告诫咧，就系话，唔知你哋会唔会试过呢？上到去飞机度嘅时候呢，除鞋除物。 除鞋有，系啦， 我除鞋有，冇除物嘅。 因为有人试过着拖鞋上机啦，咁其实即系等于冇着物噶啦嘛，系啦。咁 我就唔会着拖鞋上机咯， 我会带对拖鞋上机咯， 换即系跟住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因为咧， 除低只鞋摆喺只凳底，跟住就要着拖鞋之后行。 系啊，呢个系啊，主持啊林义文啊，佢就话咧，哎呀，我试过我贪方便咧，着拖鞋上机啊。 做咩？ 结果佢话咧，唔知点解成只脚俾虱咬啦。咁然后另外主持就话，我都试过摆个背囊喺个地下度啦。咁然后咧，佢哋嗰个服务员即系来宾咧，就全部都话冇啊。 喂，冇得个，有 地下好污糟啊。 但系有一啲喺起飞飞机起飞嗰个时候咧， 系啊，佢讲到 你 要噶。 如果你女士有啲手袋啊嗰啲咧，或者 你咪摆上去个。 你可以擺上面，又或者要擺你擺前面，冇得擺凳個位置度。 我知啊，即係意思就係，所以佢就叫你咧 擺上面， 可以嘅就擺上去。佢話你擺喺地下咧，原來係好污糟嘅。 但係其實你擺上面 係好污糟 嘅。我想話你擺上面，佢嗰啲 hand carry 咧，即係有碌嗰啲咧，一樣會擺上上面㗎嘛。 冇，但係你感覺上。地毡嘅物料同埋上面，因为佢嗰啲行李架咧系硬胶啊，嗰啲系即系光滑平面嚟噶嘛， 咁我谂一定有啲分別嘅應該。 咁、okay, 我咧就會點樣選擇呢、啊、我係會帶張即係呢啲紙啊，呢啲紙咧，係即係用過嘅呢啲紙咧，我就會係帶兩張相機，跟住咧到我真係佢即係。可以嘅话，我咪揽住咯。但系有时都唔得噶啦，我一定要摆喺凳头，我就摄咗嗰张环保纸落去，咪晾我袋度。 冇咁直接咁啊，起码个感觉 系 咪？系 啦，我而家就开始已经咁做啦。 系啊，但系如果 又或者攞定啲胶袋咯，即系如果自己又喺个袋里边有袋咧，我就会摄喺里面。 我都系一样，我个谂法就系 摆得到就有嘅。 系啦，我选择咗摆，我就唔好谂，因为实有啊，即系我，但我觉得地毡应该系严重啲嘅，始终地毡啊嘛， 系啊系啊， 佢上一次吸尘消毒系几时？我谂吸尘 啫， 吸尘都唔系次次吸啦，有阵时班机你会见到啊。啱啱佢降落咗啦，一個鐘頭之後又飛啦，係咪先？真係有吸塵，我唔信有啊，但係唔諗。 咁然後另一個真係好恐怖，呢個就係另一個電視節目咧，就之前嘅啦。佢咧就咁樣講嘅，佢話機上面嗱，呢個真係最後忠告。佢話佢建議大家，就唔好飲 coffee or tea。 哦，點解咧？ 点解咧？ 因为啲杯冇水又唔系话， 唔系纸杯嚟噶嘛， 唔系一定， 唔系啊，胶杯噶。 有啲系哦，系咩？系咪胶杯？ 梗系胶杯啦，点会纸杯啫？ 系啊， 咁啊，点解唔好咧？ 唔饮啊，因为 coffee or tea 系 coffee or tea， 我觉得系同啲水有关，未必系同只杯有关。 继续。 哦，系啊，成日都话飞机嗰啲水咧，大家你真系咧自己自行带水上机好过啦，即系。 因为个心会咁谂嗱，如果你 coffee or tea 嘅话咧，嗱佢又唔系樽装水啦，樽装水你觉得安全？全啦，系咪？但佢有煲滚过噶嘛，即系啲水唔滚嘅。 系，应该都系唔滚。 根据其中一个空少嘅爆料，我哋即 系 戴定头盔先。总之系佢自己一个爆料啦，我唔知佢代表性有几大啦吓。戴咗两弹头盔啦，但佢个料系点爆咧？佢话就咁嘅。水咧，佢自己认为机上嘅细菌温床，因为咧佢话飞机嘅水缸咧，唔知几耐先至会洗一次。佢话咧由机上面揿出嚟嘅水咧，建议大家就唔好饮。要飲樽裝水。 哦、 第二，嗰啲熱茶咖啡，第一都係由水度而嚟啦，所以符合佢頭先第一個原則，就係水缸唔洗得乾淨啦。然後佢話水喺加熱嘅過程係未必會達到100度嘅高温。 啊，係啊，呢個知道啊。 所以佢就叫你盡量都係飲果汁啦、樽裝水啦、汽水啦，即係嗰啲咧係現成一罐罐嗰啲啦。即系任何要冲调嘅咧，就 死啦！佢就成日 简单啲，我冇事啊！我由相机开始饮香槟，冇事咁样系咪？ 唔系， 佢冇得沟水咯啩？香槟沟水俾我唔饮嘅，我饮得出。 冷静啲，沟水啫。 系啊，我讲沟 水 咯， 系啊， 咁样 系冇啊。 你 谂紧 咩啊？ 唔系啊，好啦，你继续啦。 因为其实咁多年嚟咧，大家虽然都饮咗唔少咖啡， 都冇事啊，其 实都 OK 系咪啊？ 不过你又唔知嘅。 都系嗰句，唔好谂，唔好谂。我哋仲想期待疫情过后 就嚟飞啦。 系啊， 唔系，你而家咪由于冇得飞，你用呢个嚟抵消下咯。 嗱，听 好彩我唔飞啫，如果唔系我惊污糟啊咁样。 听完首歌，我都有一个咧，如果飞机有得再起飞嘅话，加咗啲新嘅措施系点啊？嗱， 再 call 电话啦，1872388，可以打嚟玩猜猜我是谁，我哋估动物嘅声音啊。Look at the stars, man, out in the sky, and you know me, I'm am aware of burning rock men, and I'm on fire. Once I get you in my sight, once I get you good, once I get you in my sight, I'm gonna have it so I'm satisfied. Burning so high, come on, touch the sky. You gotta put your back into it, start a fire with me. Burning so high, baby, keep it alive. Now know what happens when you hear me. 大啖牛肉喎、哦、，Beef 啊，主唱有林德信啊 ，featuring 龚石良啊，同埋 Dope Boy 啊。 OK， 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猜猜声音啊，动物嘅声音系佢系边个咧？电话号码18723888。 头先咧，豪仔咧就讲到啦，即系有啲电视节目就讲到，其实飞机上面咧都未必一定 暗藏 啦，其实都明藏噶啦，都唔系暗藏噶啦咁样。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就譬如咧，喺欧洲嗰边一个都几大嘅廉价航空嚟噶。 Okay. 就呢、是、個 Ryanair， 佢哋咧就打算七月可以 復飛， 可以復飛， 冇錯。 邊度飛邊度啊？ 佢哋主要 機嚟嘅， 主要都係歐洲唔同城市大嘅 airline 嚟嘅，去好多唔同地方，個價錢又唔貴咁樣嘅。不過佢就話，如果七月復飛嘅話咧，都係應該可以有四成嘅飛機班次咧可以恢復嘅啫。 係， 但有一樣嘢都幾特別嘅。佢會加咗啲新嘅規矩， 係 呢、這個規矩咧，嗱有啲就簡單啲嘅，即係例 一定要戴口罩。 嗱，其實呢個我覺得幾意外，佢有喎、 啊。嗱、 uh-huh ，因為其實你都知歐洲嘅朋友咧，對於戴口罩呢樣嘢都仲幾抗拒，或者覺得都冇用嘅，戴嚟做咩啫？或者會話你有病你先至戴嘅啫嘛，我都冇咁樣。 啊，我都見到一啲航空公司咧，都係講緊唔知英國定係啊英係啦，總之歐洲啦都係。 O、okay, K、okay. 相機一定要戴口罩，如果唔係咧，打咩我唔俾。你入 唔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新嘅規矩， 啊、 就係、 是、 必須戴口罩，亦都必須要使用咧呢個嘅酒精搓手液咧去洗手。 係， 即係呢兩個咧佢哋需要嘅。 係， 另外亦都要講到咧 規矩啊。 係啦，喺飛機上面咧，如果你哋要買任何嘅嘢食啊、嘢飲，因為佢廉價航空嘛， 啊、 買咩都要俾錢嘅。佢、就講到明，只可以無現金付款。 哦，即係唔要掂到啦。 係、啦，唔要識減少觸碰或者嗰、那個，如果你有 cash 嘅話，有個現金。嘅话，直情有一个货物由呢一度摆咗喺架飞机度嘛，呢样都唔可以，只可以无现金货款咁样啦。去到机场要量体温啦，你就鼓励更加多人咧喺网上面就做咗嗰个 check in， 并且就下载嗰个登机证， 系就唔好嚟接触我哋啲空姐啦。 系啦，尽量都减少接触啦。不过有一样嘢系最特别嘅， 系 佢就话。如果你上飛機，咁就算內陸機可能都有兩三個鐘頭咁樣啦，係咪？歐洲到歐洲都可以兩三個鐘噶、嗯。所有乘客唔俾排隊去廁所， 唔俾排隊。 即係話去一個 新嘅規矩嚟嘅。 即係話因為嗰啲叫做內陸機咧比較細啲嘅啦。系咪啊？即系讲紧 其实同我哋香唔系佢个飞机咁，你咪就算你佢有啲都系去到三个位、四个位、三个位都有噶。 佢系因为唔想有人群聚集啊。 你可以咁噶， 即系厕所限聚令，但系本身喺机舱嗰度噶咯，已经。 佢就话唔俾嗱，可能系卫生嘅问题啦，可能一个人用完，你又冇得可以立即清洁啦。我睇个报道就冇即刻解说到点解。 系咯， 佢唔俾排队去厕所，佢俾你哋去厕所。如果你要去厕所嘅话咧， 举手，举手， 冇错， 哎呀，好笑， 讲啱咗呢个就好笑啊，乘客。需要先舉手得到空中服務員的同意、 oh. 好桂花田下個到你去 那會不會比較醜他先老老實實即是譬如真的 先到先得 你是第一位我今天到早到我你是第二位你是第三位 其實 OK 我 喜歡 有一個出廁所門立刻很多人舉手 因為 答問題 因為之前如果要排隊很煩的嘛你要站在那個位置、嗯、你要等了整30分鐘都試過的 有啊即譬如我這些去廁所我都會餓的嘛即 要 feel 到 即未去之前我都清理下一陣一輪先的嘛、哦好好啊呢、 這 个， 但佢又冇讲到究竟最大嘅原因系啲乜嘢，或者会唔会系每一个人去完洗手间之后咧，可能佢哋会有额外嘅清洁啊，因为大家都知嗰个都可能系一个传播嘅源头嚟噶嘛，系咪先？所以咧，就算佢哋话会复飞嘅话咧，新嘅规矩。啊！唔知道我哋第时要飞，即香港都有得飞，会唔会都要加埋我哋？ 好似小巴咁样咯， 举手咧。 落巴士或者小巴咧，揿钟咯，叮当啊！嗱，廿七号 A 屙线，系啦，我仲有广播，廿七号 A 可以屙啦，廿七号 A 可以屙啦，三十六号 A 揿咗掣，三十六号 A 揿咗掣， 排第二咁 系啦。开大嘅系红灯，开细嘅系绿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住在梨木树、冇外游记录的66岁女子，复检对新型冠状病毒都呈阳性，很大机会被列为本地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是一个很大警号，证明社区有隐性传播链，指现时每日检验数量太少。他说如果今次只是单一事件，就不用更改原本的复课计划，但都不要再放宽其他措施。他认为近日多了人没有再戴口罩，提醒市民出外必须戴口罩和做好卫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同意社区检测数目不足，令到追踪病毒源头困难，建议政府在梨木树村设置街站，让居民交化验，找出隐性患者。而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一定不能放宽，认为出现零星确诊个案是预计之内，是否放宽边境检疫措施要视乎未来几个星期有没有来历不明的感染个案和群组感染。立法会早上继续审议2020年拨款条例草案，讨论民主派获准动议的52项修正案，包括削减官员薪酬和警队开支等。建制派和民主派议员发言的时候，就7/21元朗袭击事件针锋相对。民建联陈恒斌指，去年7月21日的元朗站并不见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只是见到民主党议员林卓廷，质疑有人早有预谋，甚至是自编自导自演，刻意挑衅引致打斗。林卓廷表示，建制派多番将7/21事件讲成他主动挑衅，但当日他只是同两名助手进入元朗，并且多番劝止暴徒袭击他人，批评建制派试图将大话讲成事实，指警方当晚早有情报。事发之后，何君尧亦都同白衣暴徒握手，大赞他们做得好。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沙中线红磡站工程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表面上是批评，实际是帮政府、港铁和总承建商礼顿，免被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他认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要下台，又质疑政府放生礼顿。他指礼顿仍有做港铁工程，有如半官方工程机构。潘卓雄表示，报告只是判断整体结构的安全，强调不会放弃跟进事件，计划下星期提出司法复核。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时任路政署署长爱理不理，完全逼不到港铁办事，应该予以谴责。港铁都不应该收取任何管理费，尤其中层应该是知道收不齐检查和测量表格，牵涉刻意隐瞒，应该被辞退。他又批评礼顿多年来承接很多港铁工程，赚取大量金钱，但就打横行，目中无人。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宗都是来自吉林的本土感染病例，当地亦都有1宗本土疑似病例，全部和早前在舒兰市确诊的患者有关。那个市已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吉林市副市长盖东平表示，吉林市城区全面实行封闭管理，严防随意出入，所有客运和旅游包车都停运，前往外地的人士需要持有48小时内自费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且严格自我隔离之后才可以登记出城。另外，城区的药店和诊所停止销售退烧、抗病毒和抗生素类的药物，诊所都禁止接触发烧的病人，发烧的患者需要到定点的医院机构门诊求医。国家专家组今日会到吉林市调查传播源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7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五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8点，跌六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5.6，升4.6；美团点评117.9，升5.9；阿里巴巴196.6，跌3.1；利丰1.24，升3仙；小米集团11.76，升1.2；中国平安78.05，跌6.5；中芯国际17.06，跌8仙；友邦保险68.55，跌1蚊；FIE南方恒指7.47，跌1仙。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1，瑞士法郎0.97，加元1.406，人民币7.092，英镑兑美元1.226，欧元兑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20,297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83美元，卖出1,70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考紧试嘅同学继续加油之余，跟住就要准备。 准备啲咩啊？ 准备面试啊！由于今年系特别嘅一年，面试可能会有唔同形式噶。 所以今个星期节目，我哋请嚟香港大学项目招生经理吴永山， 同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何志恒博士，分享面试心得同 tips。 星期六晚8点，吴宝成、刘莲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财爷唔系话每人派10,000元嘅咩？我仲未收到、啊。 嗰边就梗系耐啦，我哋呢边就快得多啦，而且仲要同人哋斗快添啊！ 讲斗快，我感应第二都冇人感应第一啦。 仲要考一下大家智慧添噶，只要留意逢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入面嘅环节《新晋作家巡礼》，再答2条问题，头10位答啱嘅听众就可以获得价值300元嘅日本生活百货现金礼券噶啦。 今日等我美版货车师傅教你哋5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做咩举高双手呢？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 诶，仲有上锁装置。 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猜猜我是谁？今天我们的特别版就是估一下动物的。 是啦，是动物的叫声，我们给把声你，就由你打18723888打电话来的，估一下你估不估到，估到的话就会有纪念品送回给你。 给你估一下史上第一个玩这个动物估叫声的、都不叫史上啦、 啊、 周星驰有没有办过？ 周星驰有办过，即是你说他在做430穿梭机那时候。 不是啊，是国产零零的时候。 你講緊嗰只暴龍係，哇！嗰只一定係，我哋陣間咪會有呢啲題目嘅，哇！咁樣。 嗱，我就冇聽曬所有我哋揾咗嘅聲帶嘅，但係有一啲我自己喺度咧做資料搜集嗰陣時候，我都會覺得。哇，其實都幾好笑喎，因為咧有陣時你以為你認識嗰種嘅動物啦，以為都認識佢嘅叫聲啦，但其實你真係完全估唔到究竟係乜嘢嚟嘅可以。 OK OK， 好啦，咁所以我而家咧可以即係試一試啦。好，電話旁邊有第一位聽眾 ，Hello 李生， 你好啊， 李生你好，係啊，仲有阿祖哥啊，仲有阿田姐啊 ，Hello 李生你好， 你好你好， 阿祖阿田同豪仔得噶啦，唔好咁客气啊吓， 系因为佢叫李生啊，系啊，李生你好啊， 系啊，李生你熟唔熟啲动物啊？ 我一啲啲啦， 一啲啲，你有冇话你最熟边只？我拣翻个同你逛一逛啊。 最熟梗系 玩雀啦， 系嘛？海陆空啊，系啊， 海陆空好啊，海陆空， 海陆空我哋嘅声音都有啊， 系啊， 好。 哦、海啊， 揀老虎啦。 唔 系你揀咗老虎咁啊，播俾你。 你系 即系陆啦，陆地啦， 陆地嘅。好，豪姐家中陆。 不如试下咁啦，李生，既然系老虎，你扮只老虎声嚟听下。 系啊， 有姿势啊！我直情听到有姿势啊！ 我决定无论佢估唔估到都当佢赢。 好， 系咪扮得几好先？ 我见到佢咧，系跟住由左字咁样划过嚟嘅， 个 口又划到。 其实李生，你可以试下考阿祖噶。既然系老虎咧，你叫阿祖呢个剧帝同你扮一只肚饿嘅老虎。 系，究竟系点嘅声音啊？你 不如我哋都播一个声带俾阿李生估一个啦，好唔好啊？ 好啦，我哋俾你听下咧，睇下你觉得呢个系咩动物嚟噶啦吓。嗱，你听住咯。 好，留心听住啊！我哋会有声音俾你听嘅，你就估下究竟系边一种嘅动物啊吓？ 好阻住人哋啫！ 点解听到讲食糊食糊啊？ 唔系，我听到点解有气泡声嘅？ 李生，听要唔要听多次啊？ 好，我哋听多次啊，李生，好唔好？ 好好好 食糊食糊 喂好好我都要俾啲貼士嗱呢个我冇听过试下收制个范围先 喂大概系一啲群居嘅动物啦定喺动物园都见到定动物园见唔到先 呢个好难啊！你呢个鬼知咩？动物园有机会见到噶。 哦，系啊。 咪问下李生先。 海陆空先，我问海陆空系咩啊？ 陆啊嘛。 李生有冇任何头绪先？ 冇啊，完全听唔惯呢啲声。 哦，正常嘅，我哋都好少听嗱。范围陆地嘅动物嚟嘅。 陆地嘅动物。 陆地嘅动物，一啲都唔大只嘅，一啲都唔大只嘅。同埋咧，佢唔系嗰啲咧，即系肉食性动物，唔系肉食性动物，唔系肉食性动物嚟嘅。 是不是昆虫类的 不是动物动物昆虫昆虫、哦、动物来的、okay、动物来的。 爬即爬爬那些是 好了给我个大贴士你了。 好。 马骝类马骝类。 马骝类 马骝类。 我都估不到我刚才以为是呢海洋生物来的。 都是陆地了。 马骝类。 我是猩猩啊。 猩猩 又不是这样的。 哦那啊我们猴子。 是猴子来的。嗱不如我给、三个你估下啦。你觉得佢系 A 金丝猴 ，B 普通我哋马骝山见嗰啲马骝猴，定系 C 长臂猴咧？ 金三猴啊！ 我系冇 金丝猴， 金丝猴 系咪？金丝猴系啊 A 啊！ 嗱，你谂下，佢把声长到咁样嘅， 应该系 C 啦，长臂猴 系。 喂，李生，我觉得你好叻啦。我真系冇谂过，因为讲真咧，我读演艺嗰阵时咧，耐唔少要做嗰啲 animalization 啊， 你都见过长臂猴， 见到你就系啫，系咪？我哋嗰阵时要扮动物噶，但我哋要即系做 research， 嗰啲动物点样喐啊，点样叫啊？我都有好似我扮个长臂猿嗰啲，睇知我系扮马骝嗰啲专家嚟噶啦，净系可以扮马骝嘅啫，冇听过呢把声， 冇听过。 所以李生，我觉得你好叻，俾啲掌声你啊！ 系啊，嗱，李生，你记住呢个声咯。 系啊， 系啦， 系啊，佢就系长臂猴啦。Thank you， 李生 ，Thank you， 李生。之后咧，我哋会有咧同事联络翻你咧，寄翻个纪念品俾你噶。 真系好搞笑呢只声咧，呱呱呱呱呱。 我覺得是在他們捉緊失的時候會發出這種聲音。 你好好鑽研呢，我保證你的演技呢更上一层楼， 靠 墙壁后、啊、你那个演绎到墙壁后里面带着一种饥饿感觉的声音的话， 即管试 下。 我始终觉得是捉紧实，应该是捉紧实。 我再听下这个，你是谁？ Marcus。 Hi。 Hello， 好久没来了、啊、你这排做什么、啊、这么久都不帮衬啊？ 没 时间啊。哎呀，没时间我挂住你、啊、 其实你这么多 做 系啊，唔好理佢啦。其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紧啲乜嘢，真系唔好意思又出丑啦，真系。 妈咪啊， 系你讲笑啫，我谂系我唔知 啊。 系 啊， 边讲？ 你熟唔熟啲动物啊？海陆空要唔要俾你拣一个啊？吓？ 你 即系你拣咧，系喺天空上面飞嘅，喺陆上面行走嘅，抑或喺海里面游水嘅动物啊 ？A、B、C， 你拣边类？ 求其 啦，求其好，我哋就俾个求其。 等先，你要难定心先，其实系咁噶嘛。 俾个浅啲佢去先吓。 Marcus 醒， 开始浅啲先。 冇开始噶，一估就估噶啦。 啊 ，OK， 一估啊。 咁你要心定难嘅。 你俾 我 啦， 我俾你啦，俾你啦，好啦，嗱，听住咯。 心同难一样。 系啦，你终于都知啦，心同难系一样嘅。好啦，听住咯。 好，我哋听下先啦吓 ，Marcus。呢个系架汽车嚟噶，我听到个死猴嗰啲声嚟。 唔系、哦，我听到系咧有啲嘢好大只嘢喺度行下，拱拱紧。 老虎， 你讲多次。 老虎。 中， 真系啊！ 真系老虎。 点解你会咁快估到嘅 ，Marcus？ 犀利 ，Marcus， 真系冇呃你，真系老虎、 啊。点解你会听得觉得系老虎啊 ，Marcus？ 因为通常老虎会听到好似柯南似啊嘛。 唉，童言无忌，真系童言无忌啊！各位听众唔好意思啊，我哋都估唔到噶，系咪？ 即系你平时 又 OK 嘅，你小朋友咩都 OK 啊， 好 friend， 好 friend， 系啊。 你平时都系咁嘅咩？唔系你会咁叫？ 请问你咁屙乜嘢嗰啲系狮子咧？如果咁样？ 唔紧要，小朋友其实佢哋咧可能都会睇好多唔同嗰啲生物片段啊，嗰啲嘅频道 咁样。咁多嘅情况佢唔讲啊，净系讲佢肚屙。 因为佢真系觉得佢肚屙咯。 我听多次真系似柯南 A 咩？ 我唔知道啊，你搞到我有少少唔想听老虎嘅叫声，好有画面，但个画面唔系一只老虎， 好威武啊！ 你明唔明白啊？但系点样都好，恭喜晒 Marcus， 你系好叻，因为咧我哋拣嘅老虎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典型嗰种咧，系啦，唔系我哋睇嗰啲纪录片，哇嗰只咧， 咩老虎 呢只诶老虎咯， 恭 喜晒 Marcus， 拜拜， 恭喜你啊，拜拜， 好叻啊，真系。 好犀利啊！ 你俾我估会估大笨象，嘣嘣嘣行一次。 其实我估唔到咩动物，我净觉得佢系喺个月冻月入边度。 系啦系啦， 有呢、這个有好个好 big echo 啊，佢好大。 好犀利啊！真系，我头先仲以为小朋友要俾个即系再浅啲嘅添。好，再听下个听众啦，你系边个 ？Hello， 乐乐。 Hello。 Hello。 你好啊， 系啊， 乐乐小朋友， 系啊， 系你几岁啊？ 六岁半， 哇！六岁半啊！ 咁啊，哥哥唔该你俾啲钱啲噶啦吓， 一定要俾啲好钱嘅你噶咯，好唔好啊 ？OK， 咁咧，我而家就俾呢个你听下啦。 你侧边有冇家长陪同啊？有啊，嗬？ 有。 好啦，咁你小心啲听吓，静心啲听下，究竟系咩动物啊？ 呢个应该识啦啩？ 我知道梅小慧， 佢唔知边个 梅小慧啊？ 马骝， 马骝，你话 你中咗第一个字啦？ 系嗱， 你可唔可以话你错啊？ 唔系，佢话佢好嬲啊！嗰只动物 系咯， 系啊，俾你估多次。 喂，乐乐， 马， 系啊，好嘢啊！ 佢系想话只马好嬲，要马嬲。 所以头先等于老虎咩啫嘛，系啦，老虎要去厕所一样啫嘛。啊，咁叻嘅，点解你听到呢个系马嘅？你平时都有听过马叫噶？喂， 你有冇听过平时有啊，都系咪啊？所以就认到咯，系啊。 所以睇得多啲儿童嘅书咧， 话佢嬲我都听到啊， 好嬲啊，真系。 有啦， 恭喜晒乐乐， 恭喜乐乐啊！ 多谢你嘅电话， 电话号码18723888啦。我哋一阵间咧继续就听你电话噶啦。佢呢个都系一个动物嚟嘅， 咩啊？ 你估唔估到啊？系一种雀仔名嚟嘅。 你话一首歌啊？ 系啊。 咩 bird 啊？ 咩 bird 啊？ 流唔流噶？ 佢哋呢只鸟啊，叫做天堂鸟啊。 画面最初经历下最跌堕，愉快的也经过。我相信所有各有因果，这身设定角色。是最初的 This is just the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别要恭王，与天经每日过关，再玩也可。 This is just the game of life， 一切会一世，别怕蹉跎。 BOP 天堂鸟呢只歌叫做冒险岛啊，吓岛上面仲会有啲咩动物咧？咁欢迎大家嚟估一估啦吓。电话旁边 Kelvin， 系 ，Hello Kelvin， 系， 你五岁啦系咪已经？ 唔系五岁， 唔系你已经过咗五岁啦， 成大五倍 啊，系啦 ，OK， 喂海陆空啊，拣边样动物？ 你拣啦。 你拣啦，你拣 哦，你仔仔拣哦，好啊好啊， 我拣，我叫我哋拣 海鸥啊。 咩又唔系啊？ 好，咁就拣啲飞嘅啦，我哋快啲俾佢啦，拣啲飞嘅，我哋都未听过飞嘅，头先系咪？ 好啊，冇问题啊。 好嚟， 好啦，你预备咯，等等下，既然系你，好啦， 一个正嘅你，好， 呢个好易啊，真系好易啊。 鹰， 系咪鹰啊？ 全中， 哇，犀利啊 ！Kelvin 仔仔，你叫咩名啊？你自己本身叫 Kelvin 仔啊？ Carson，OK，、okay， 恭喜晒！哇，你睇下， 哇，好犀利！ 点解你会听？你会诶，平时系咪都有听过鹰嘅叫声系点噶？ 听过， 系啊，因为啲书咧，而家小朋友啲书咧，好多啲声音效果咧就走出嚟嘅，一揿个掣可能就听到。哦， 呢个真系我哋头先一听咧，就话呢个仲唔系神雕侠侣， 嗰只 雕兄嚟嘅，好犀利啊！真系。好尖锐、好高亢嘅声音，真系。 好嘅，恭喜晒 Carson， 亦都多谢晒 Kelvin 同你一齐打电话 嚟啦。Carson， 你识唔识扮声噶？ 哦， 唔系啊 ，Carson 啊，你个仔啊 ，Carson 啊，识唔识扮声噶？ 你扮一只动物嘅声音俾我哋听下，俾我哋估下，不如 得唔得？ 嗱， 可以 啊， 可以啊，好啊， 我数一二三就嚟啦，一二三。 好，我哋叫桂花田姨姨估。 我回应咗你啦 我试下用第二个回应你啊，傻瓜傻瓜， 系我都系咪呢一个？咁我又答下你啦，系咪乌鸦 Carson？ 系 系，有嘢，好叻啊，好叻啊， 你都叻， 系啦，好啦，咁你问阿爸爸点解乌鸦系傻瓜咯 ？OK， 好啦，拜拜。系呢个已经系一个典故嚟噶啦，乌鸦系傻瓜，冇卅年历史你系唔会知噶 咩啊？我剛才就答到 烏鴉，冇理佢，冇理佢，真係冇理佢。 自己講完都寫背，真係覺得啲氣流啊。 Hello，Hello Joyce，Hello Joyce， 係啊，係啊 ，Joyce， Hello， 你好。 我哋唔会上当噶啦，你一定系讲完之后就会话 Hello， 我个女过嚟啦咁样。 我个女坐咗喺度听啊。 啊，系啊，系啊，好啦，好啦 ，Joyce， 咁啊， 我哋拣一个俾你啦，好唔好啊？又 俾个海嘅佢啦。 但阿 Joyce， 你要删细声少少个收音机，因为都几大回音啊。 但佢女想听 好啊。 系啦，好啦，俾个海嘅你啦，俾个海嘅你听下啦，听住啦。 是 不是 海 狮 啊？ 好， Joyce 答了一些东西的。 你说吧。 是不是海狮啊？ 为什么你这么重的？ 我就听过就是，我以为是狗肺啊。 点解你会知噶？喂，呢个真系难喎。听 过啊。 哦， 哎呀，可能俾五廿几亿都值啦。你答啱个问题啊， 真系好犀利喎！喂喂，嗱，既然系咁，我考埋你啊。 俾多个你，俾 呢个咧，呢个咧， 好， 听住咯。 呢个转场声咯。 是不是海那些什么海狗那 些亲戚珍重海 都是海啊海什么 海象 啊 不是 不是啊你是海象他还有一个朋友 你、这个 海豹 是啊 你厉害啊 你是在海洋公园做的、 不是啊我喜欢去玩的 是咯、啊、OK、啊哦、你做代言人啦已经真的这只是海豹咯刚才你第一次听过真的海海咩嚟噶？頭先第一個 啊， 係海獅真係犀利啊！真係。 我想講頭先第二個嗰個咧，有啲似豪仔咧。平時我哋同佢出外景，佢瞓著咗咁多隻。 證明我都係海洋動物嚟嘅，我都要表演嘅，真係。犀利啊 ，Joy！ 係啊，偶像新一代嘅偶像，恭喜曬啊 ，Joy！ 下次再玩啲動物，打嚟估下，好唔好啊？ 係啊 ，thank you， 紀念品俾你啊， 拜拜。好厲害啊！ 我一世都唔會估到啊！我哋想象都想象唔到。 佢可以第一頭先你講過，真係好似。转场嘅， 佢都 估到，真系。 不 过 就系转场声， 我觉得系似啲 engine 咧， 系啊系啊， 跟住 engine 嘅声。 其实我哋下次可以将佢变成估下边架车嘅，真系咁。但系点解我哋录咗阿田嘅鼻鼾声出嚟？ 系你啊！ 我哋听下个听众电话啦。 Hello， 罗生， 罗生你好。 Hello， 罗生你好。 好， 系 我哋又 系大家好，你系罗生定系边个嚟噶？ 我系姓 罗嘅，你 姓罗嘅，好啦，我哋即刻俾你听一听呢个声音啊！你又估下系边一种嘅动物啦吓？ 好啊！ 使唔使估埋你？喂，好估埋要估埋呢种动物做紧啲乜嘢？喂，海陆空先，我哋帮阿罗生收窄个范围，因为真心深啊呢、這个。 陆地 嘅 ，OK， 罗生。 佢真系好似啲阿叔啊，喂，点教咁？ 好，罗生有冇有头水咧？ 好笑 啊！我剪手重击啊！好，听住咁多先啊，佢有啲嘈啊！罗生啊，陆上面嘅动物有冇头水啊？ 冇啊， 少少都冇。 有贴士俾你，好大份嘅，好大份嘅。 哦 ，size 大笨象 咩话？ 大笨象？ 唔系， 有冇角噶佢？ 冇角嘅， 冇角， 好多毛嘅， 好多毛 嘅。 诶，食嘅，俾人食嘅。 佢有黑掹掹嘅，好多毛嘅， 好大嚿嘅， 好大嚿嘅， 抌心口嘅， 抌唔抌？ 佢抌唔抌？佢你知佢个 friend 噶嘛？我谂佢都抌啩。佢几个 friend 我都会都抌嘅应该， 即系咪即系马骝嗰类嗰啲 friend 嗰边嘅？ 马骝类啊，所谓马骝类啦。 抌心口嘅 罗生向嗰边进发啦吓。 喂， 马骝类。 我哋俾三个佢拣啦，不如好唔好啊？ 冇得拣，其实好易就好啦。佢系大猩猩啊， 系黑猩猩啊， 定系忽忽啦？ 好， 忽 系。 大猩猩、黑猩猩定系忽忽咧？其实我分唔到佢哋咩。 我唔知大猩猩同黑猩猩啊唔同嘅，一个系 chimpanzee 系黑猩猩，大猩猩系 gorilla， 系啦， 但系金刚系咩咧？ 傾礦。我哋快啲俾三個係咩啊 ？tips 就係呢三個啦，係咪？羅生估一估咯。 喂， 大啊，有大食大啊。大啊、 我就估系大 大猩猩，系冇错啦。再听多次大猩猩美丽嘅叫声。诶、欸，你 sorry 呢个长臂猿嚟嘅。 哦，唔紧要，唔紧要，长臂猿啦，翻下个礼拜用。 好啦，好啦，长臂猿出咗街啦，头先。 系咩？喺我哋咧，首先我哋要多谢晒咧罗生嘅电话，亦都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俾我哋。 我哋一二三，听朝见啊，拜拜。